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早晨，星期二嘅早上，日日听我哋嘅节目，好过日日开着局。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吉跛跛瑞瑞，大家我今日好翻啲啦， 好嘢！ 大家好，继续爱身边嘅人，爱自己，我系小杨杨， 早晨。有啊，吉跛跛仲喺度口水多过茶， 冇办法，因为真系大家喺度倾， 我都闩门啦， 你都见到啦，我见到，我见到开饭，我咪翻嚟咯。 我头先闩门， 头先有人未翻，于是阿马老师咪其实都系我，即系同佢讲，喂，不如闩住先啦，咁样嘅，咁所以咧就。但因为佢嘅行动迟缓咧，唔系迟缓嘅行动比较慢啦，咁讲系啦。我今朝啊，先见到喺我屋企啊，我见到一个叔叔啊，个叔叔咧行得好慢，咁但系咧佢其实我觉得有时啲看更姐姐看更哥哥或者姐姐都好啦，好人嘅。嗰个看更姐姐话：，你未绑带啊，即系未绑鞋带啊，提嗰个叔叔，其实佢行得好慢嘅。其实咧，你帮我绑完佢仲行紧嘅，可能即系咁样。佢话唔使啦，我好赶时间咁样。但系叔叔都系继续咁慢咯，好人啦、啊。佢话不如我帮你绑啦，咁样咁咯。嗯，好嘅。好啦，星期二早上开始节目，三小时风骚爆人。有冇人搓下只脚啊？ 冇啦，我今日已经散晒雨啦。不过点样都好啊，要多谢所有嘅同事，你哋大家嘅关心。因为每一个人见到我咁嘅样，我都会问我咩事。唔好再提啦，我将个发生嘅经过嘅话，我将会录咗一段嘢放俾大家。 播出嚟，每一次写本书， 我帮你成立瑞瑞跛脚关注组。 温相对湿度74%，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吹微至和缓南风，未来数天都系好热啊！本周中后期有几阵嘅骤雨，留意住天气嘅变热啊！每天咧就唔同嘅，不过多数系比热为主啊。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晚上会不会睡不到，因为太热呢？会不会开不到冷气，觉得好猛呢？希望不会啦，希望每一天咧，风骚范围都是开开心心三个钟头。 有一个说话咧叫做执输行头惨过乜嘢啊？ 败家， 败家， 嗯，败家。我想问阿马老师咧，因为点解我成日针对住马老师？ 你问你嘅， 系因为佢系教古文啊嘛。咁我想问翻啫，嗱呢个有冇听过？嗱呢个说话好似有啲唔系几好，不过咧就系斯文嘢，都唔算系一啲粗鄙说话，叫闹人败家仔啊吓。败点解冇败家女嘅？阿马老师，即系如果喺中国嘅历史，点解只有败家仔冇败家？ 我知， 唔系啊，唔单止系男士嘅社会嘅，就系其实你要谂下嗰阵时候嘅话，女仔系唔可以承受遗产嘅， 嗯， 女唔可以承受遗产噶嘛，所以佢一定系仔咯，传俾仔噶嘛，唔会传俾女噶嘛， 一系就俾老婆嗰个舅父谭炳文卖晒， 我又讲个远啲， 定系因为 唔使为答而答， 男仔以前即系嗱，而家就我觉得即系未必啦，会唔会以前男仔花钱嗰、那个？嘅 item 即多嘢花錢咧，會唔 係咧？真係㗎！你以前嘅話，你根本係嗰啲農業社會又好咪都係全男不全女啊嘛，冇份㗎嘛，田地嗰啲。 嗱，依度咧有三個男性，一個女性，我想問大家啦，譬如包括阿楊楊啦，你覺得敗家仔或者敗家嘅行為有哪一些咧？你覺得做咗啲乜嘢？ 洗腳唔抹腳咯，買嘢唔睇價錢咯。 我意思洗腳唔抹腳係一種形容詞啫嘛，即係你買咗乜嘢？因為有個敗家龍虎榜啊， 有敗家龍虎榜 啊，網上有敗家龍虎榜啊。 相機唔得，咪講呢一啲啊，係啦，相機咯， 買車買樓， 逐樣，相機嗱，相機咧， 望住阿咪咪講先。 车一定 系系咯， 其 实车 我想讲， 我可以排排地啦。 喂，嗱，车唔单止买车系排排地啦， 排排地， 仲有一样嘢，嗱，你问下阿潮潮啊，其实车咧点解败家咧？除咗你买车之外咧， 整 车 系 啊， 改车， 你知改车啦，即系个辘又唔使爱十六，要十八、十九，个拎又唔知呢个拎咩拎。 你系几败家？呢啲嘢你识唔识啊？ 唔识， 唔知你讲乜嘢？ 我听过有一次有个人 败家， 有一次有个人败家，即系我都算喺车方面我都算败败地啊啦。但系我嗰次听人之后话，哇，你真系好败家喎！拎你知系咩啦？个辘中间嗰个金属嗰个嘢啦，你知唔知佢四个呢个咁嘅金属框框咧买咗几多钱啊？ 10万蚊。 咁又冇，都要5-6万蚊。 勁啲， 咁呢啲都 六萬差唔多。 敗家嘅微版咧，呢啲係嘛？ 咁你諗啊， 幾萬蚊買一部二手車啦？ 你諗啊， 標會唔會係啊？標都幾敗家， 標 可以係啊， 冇錯。不如我講一次啦， 好懂標。 我睇下逐樣聽。 我哋估啊，嗱，先係做翻三樣啦。 敗家龍虎榜、 車、相機、 車係第一樣 啊，車一定。 同埋一啲買嘢， 音響。 我想講攞錢嚟打邊爐得唔得啊？我细细个睇电影咧，攞啲钱嚟烧钱嚟打边炉咧，呢都系败家行为啊！ 呢个系傻仔嚟噶嘛？ 败家 即系我哋意思，真系由花到落某啲 买嘢， 唔系咁样烧钱，你可得你派街都得噶。 模型有冇？模型？ 模型 有， 沉迷于 模型， 音响有， 沉迷于声色犬马， 系 啦，即系夜总会啊！ 你讲咗嗰啲，我而家读个字啊，嗱，汽车同埋改装车，因为呢个咧系无，即系点咧无限嘅，即系你系可以今个月改完呢四条拎，下个月咧。啊，不如又改 过， 又改过啦，可以再 改 噶嘛？我最近都有少少呢个谂法，不过已经停咗啦。 点会最近啊？一直 呢个摄影吓， 相机 有句说话叫单反穷三代啊吓。 单反好贵，因为你不停咁样要买佢嗰啲镜头， 系 啊， 镜头可以追到你。净 系个数仔啊，已经唔简单啊。 嗰个诶，即系折嗰个 系啊， 你知唔知咩叫数仔啊？嗯，系啊， 折走嗰啲 抹镜头， 系啊，抹镜头。 喂，下一个大家冇讲嘅，我觉得 OK 啦。 走 呢叫做唔系数码产品，包括换游戏机啊、打机啊、电脑啊、 手机啊 等等等数码产品， 有限啫。 同埋你每年换，但你每年换，如果你讲紧手机， 其实手机 可以 而家都算贵噶， 贵啊，可以买一个电脑噶啦，基本上系噶。 但冇人买电脑噶啦，而家。 但系又咁样讲，你唔觉得其实而家冇以前咁疯狂咩？嗰陣時啲人嘅就係年年換，係咪？而家你可能都隔兩三年 你有冇試過？ 因為佢停咗 四點埋咧，你3:09已經坐咗個電話側邊，你有冇試過？ 對啊，有人撳啊嘛， 係 以前有啊，以前有啊， 兜快都撳唔到啊， 驚撳唔到嘛。 Office 嗰啲後生仔咧，喺度撳撳咁， 認唔認得邊個啊？ 你唔識嘅， 好啦， 我亦都唔會講。 數碼產品之外，另一個咧，我估阿 Sarah 或者阿楊楊應該都會 買衫。 类似佢 化妆品 ，no， 佢系其实 focus on 潮鞋、波鞋或者潮鞋、波鞋或者 呢个可以。 呢、這个可以好办噶， 可以，因为嗰啲叫做咩限量版啊， 冇错， 系啊，咁、啊啊、可能好似你唔知边个买买一对 着 一对， 买一对草的， 买一对草嘅， 咁 啊嘛，系嘛，已经唔平噶啦，咁样仲要买一对草一对，咁你话系咪败家咧？咁、样，咁下一个你有讲嘅就系手表、手表，我有一次咧访问过一个手表玩表嘅，真系好犀利，佢真系神级噶啦，佢嗰啲表咧只只系几十万、五六十万嘅，咁、我其实你戴出街唔惊嘅咩？嗱、不过又要咁讲，佢讲得啱嘅，嗰啲贵表咧睇落咧唔系好即系貌不惊人嘅，即系唔会你一觉得 唔 会 觉 得 哇， 唔系啦，唔系嗰啲镶晒钻啊。即係係好似 嗰啲有限錢， 係啦，反為佢嗰啲 佢都係浮誇噶嘛。但你講嘅嗰啲真係好貴嗰啲係唔浮誇噶嘛，你識就識。系咪？甚至乎个牌子你唔识 啊？系啊，你唔识 嗰只先嘅就系啊，系啊，你唔识读噶。 佢啲人唔识噶呢啲表，其实我心谂冇人知你贵嘢，你翻 去系咯。咁你戴嚟做咩啊？ 都觉嘅。 中意表嘅人，佢唔会系为咗交代俾人，佢自己满足自己。 系啊。 哇，佢啲表贵到。 因为你讲呢一样嘢，其实真系天外有天嘅。 系。 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嘅就话，好似 luxury 系呢啲 brand 系咪？你就话喺广东度，其实你扫落去全部都系咪？ 系。 其实你真系有钱嘅人系唔着嗰啲噶。 嗯。 佢哋着嗰啲真系正如我哋所讲嘅，就话佢唔系喺街边度可以买到噶？佢系要去到有某啲嗰啲专门店，系啦，先至会，甚至乎系会点样咧 ？block 咗成间铺头俾佢自己买。 佢哋应该系会有啲 buyer 帮你买咗一扎衫，跟住佢会上到去有某个嗰啲咁样嘅即系房，咁跟住佢就会一套一套咁样俾你睇嘅。睇完之后佢就哦，我要呢件呢件呢件呢件，咁样就会送去你屋企嘅。就唔系咁玩法嘅，呢个先系真系有钱人。 手表咧呢句说话叫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啊！佢话即系你个 表咯， 系啊，贵过你全身，的确系嘅吓，即系几十万有，百几万有吓。音响头先大家讲咗啦，另外一个咧就其实唔系买，而呢样嘢咧系一种坏习惯，就系、是、赌钱。咁、我同意嘅，赌钱真系一个好败家嘅行为。嗱、你玩表、玩车、玩咩，你呢个有样嘢拎翻屋企啊，系咪先？ 系啊， 赌钱定如果赌落赌 赢咗就话啫，赌输咗就真系 啦，摇赌饮荡吹啊！你都， 你中几多人啊，马老师？ 唔关你事，我已经改过自身。你每个人总有过去嘅， 识赌嘅插一下几好。另外一个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叫股票咁咯。 咁其实咪即系可唔可以叫赌博咧？即系睇下买咩类型嘅股票咯。 唔系应该咁讲，睇下你瞓唔瞓身，或者你会唔会花多过你能够支付啦？明唔明意思啊？即系如果你嘅身有10蚊嘅，咁你买5蚊，你留翻5蚊养家 OK 咯。但系如果你10蚊身家，你买50蚊， 系 咁嗰啲就真系好危险啦。系咪？即系你买大 嗰啲赌博嚟， 再借钱 会唔会系其实系你个态度啊？即系头先你咁样讲嘅话。如果啊吓喺你头先所讲嘅嗰个咁嘅大前提下嘅话，所有嘢都可以唔败家噶， 系嘛？ 即系譬如可能我就系、是、我突然间有啲。突然间有一嚿钱，譬如我买一只好靓嘅表，佢会升值嘅，咁我唔败家噶。 系啊， 但系如果你话 你疯狂咁买嘛， 冇错。其实你如果所有嘅嘢嘅话，都系喺你自己能够负担嘅情况之下，佢话咁就系变咗败家。 即系有节制， 哪怕是咩都系。 喂，其实头先系咪阿马老师提啊模型系嘛？其实模型好败家。 我提模型 好贵嘅咩？模型 可以好贵。 我 讲嘅模型嘅就系有啲人你会见到佢无端端去到佢屋企，哇，使唔使咁啊？成埲墙都系。跟住啲模型嘅就 系 佢自己如数家珍啦，系咪？呢一个。 我又 唔知 道是 什麼， 我 哋唔全知咩嚟嘅，系啊，嗰啲全部都系钱嚟噶。 我有个朋友败到咧，佢人哋嗰啲唔系商品嚟嘅，譬如话个公仔个商场咧有个公仔咧五只， 佢要买埋嗰、那个， 佢 买埋嗰、那个。 有啊，我有朋友有啊， 我都知道、啊，我见我有个朋友咧，佢系一个，我同你去过啦，影楼嚟嘅 ，studio 嚟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好中意星球大战，系啊系啊， 白冰咯， 系啊 系 啊， 系咪 星球大战 嗰个人？摆门口嘅啫喎， 系啊系啊，摆啲 摆门口嘅， 摆啲 白冰企喺度 啊 嘛，一比一噶嘛， 跟住有几个大玻璃柜，又有嗰啲金色嘅头盔啊，嗰啲咁样， 系啊， 完全。 因为我最近我就见到有一个嘅就潮牌嚟嘅，咁跟住我就见到，咦个潮牌佢又出咗有一个嗰啲叫做乜嘢啊？唔系叫 crossover， 潮牌嘅一个 figure， 系啦，咁大个咁大个度啦，就摆喺屋企嗰度咧，串牌五个唔同颜色又好，咩都好，同啲即系嗰啲艺术家 crossover。 你明嘛？Michael Lau 啊， 哦，系我男朋友，咪就系佢咯。咁跟住佢就，跟住我问佢啦，一个咁嘅公仔几多钱啊？6000蚊。 哦， 你同我计啦，6000蚊，嗰度一排，嗰度佢已经几万，即系几廿万啦。咁跟住仲有啲大大细细嘅，嗰啲唔知你咩嘢，唔败家，败家啦，系咪？佢好幅墙， 系败家。不过你如果用另一个角度睇，第时如果真系如果拎出去， 如果升值嘅话， 系啊，嗰啲可能系值好多钱。 唔系，如果你咁讲，所有嘢都可以啊， 买个表啊，买戒指啊， 买艺术品系嘛，即系买买 对 买画， 就算你买对咗咯。如果你买咗啲唔升值嘅， 买古董都系败家噶。你 嗱，曾经有时咧，我唔知阿潮少同唔同意啦，即系今日好似讲好多车， 潮少， 因为我想我想讲车啊，我想讲车， 因为有因为你讲败家，我觉得佢都系 佢都系全败败 哇， 我哋觉得佢而家眼眉条咧， 佢 系败 家潮， 你小心啲揸车， 因为车曾经有时啲人话系败家噶嘛，因为车。只有贬值啊嘛，即系永远啊，一落地就 落地就。 但系我而家睇翻好多旧车咧，所我先觉得吓、啊，原来我以前买过嗰个车，而家炒到咁贵，总之嗰阵时唔买咯。 但 系 你要 keep 到而家， 系 啦， 但系其实 就 冇 交， 冇早知嘅，其实呢个成日 冇 早知， 冇噶，唔可以噶， 系咪？ 系啊， 戒低佢啦，你问个车仔算啦，玩具车仔 系啦，好， 得人自己碌下。 又唔使入油，又唔使充电嘅。 另外最后一个，嗱，最后一个咧，并无贬义吓，唔系针对，因为佢好似将人系物化咗咁样。败家嘅就系、 是、玩 就 系女人，佢其实嘅女人系咪、未必系 声色 犬 马？ 系啊，即系可能佢系识咗一个好败家嘅女仔，要你买咩咁，未必系小三，可能系普通 男人都夹唔一定咩噶嘛， 男女朋友啦， 系啦 ，OK， 系啊，吓咁啊，有冇中啊，马老师，你中晒未啊？ 我想做败家仔啊，我能力做唔到啊， 唔好再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在特区国安委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致辞，对香港实现由治及兴提出要做到五个需要。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因為香港有了國安法護航，迎來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他本人重視這個良機。李家超說，對夏寶龍的講話有五點領會，包括政府首要做好高質量發展，要咬定發展目標不放鬆，香港過去能夠在轉變中找機遇，現在也應該認識和面對大潮流的轉變，不怨天不由人，積極作為。他認為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家是香港的最強後盾，香港自身亦要努力不懈，自強不息，把握機遇和優勢。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3%， 高过去年第四季的 5.2%， 按季增长 1.6%。 首季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长 4.5%， 较去年全年加快 1.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6.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4.7%。 統計局說，首季國民經濟延續回升向好態勢，開局良好。消委會調查顯示，去年三大超市的貨品總平均售價按年升 1.9%， 升幅較前一年的 2.1% 略為收窄。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在調查的300項貨品中，超過半數加價，升幅最多的組別是朱古力糖果、餅乾和雞蛋，其中朱古力糖果升幅 23.7%， 主要由於可可豆的生產國受天氣影響和蟲害等，令生意量大減而影響價格。去年亦有不少國家爆發禽流感，影響雞蛋供應和價格。對於有學者指出，多了市民北上消費，未來本港貨品亦會減價。汪峰賢認為，本港的糧油食品或超市的市場有很大變化，多了中小型連鎖店出售凍肉或者專屬產品等，加上市民北上消費，個別商戶要加價以保持利潤，抑或減價促銷，當中如何變化要密切監察才能夠判斷大趨勢。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形容中东局势正处于悬崖边缘，促请伊朗和以色列将紧张局势降温。博雷利说必须要远离悬崖边缘，紧急刹停危险局势。他预期以色列将会采取回应，但希望不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较早前，博雷利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表明希望和伊朗保持较好的关系。由于对伊朗核计划等一系列分歧，欧盟向德克兰正实施制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27点，跌275点，成交金额3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4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3，跌8.4；腾讯控股304.6，升咗2毫；友邦保险45.35，跌咗0.9。盈富基金16.55，跌2.7；阿里巴巴68.75，跌1.65；小米集团15.96，跌5.6；美团99.55，跌2.05。港交所218.2，跌6.2；中国平安29.85，跌5毫；中石油7.66，升1.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8，日元154.3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81，人民幣7.237，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4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38405点，跌827点。港金报2226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1.9美元，卖出23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排到富山道游泳池。另外，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队出一段慢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七星岗都是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三号干线落赤葵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刘 德华《道理都懂》， 只剩一个个你坐，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咗插香烛嘅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各位靓仔靓女，依家落嚟道德重整会咧。是带咗个话题出嚟，因为法国咧西班牙，即系我哋学西班牙话嗰度咧，就有一个咧叫做咧偷食专家，佢就开 course 咧教人偷食。 偷食系 free， 即系 偷食意思即系偷情。 啊，偷情嘅偷食。 所以嗱，我哋道德重要， 我唔想参与啊呢啲咁嘅话题。 唔想讨论。唔 系，首先我哋讲， 喂，知多啲都系防下。 首先我哋要话佢唔啱嘅。OK， 嗱，绝对系唔啱嘅。咁咧，佢一堂咧系800几蚊港币嘅。咁啊，但系咁讲，如果从好嘅角度睇，我哋系知道，即系譬如佢教嗰啲内容咧，我哋知道咗之后，咪可以防范咯， 系啊， 唔好做咯，咁样样吓。好，咁 你 学 你都系想咩啫？ 想咩啊？ 都系想偷情啫。 唔系， 唔系啊，首先咪 知道咗，系 你防身边另一半会偷食 咁，有咩好防啫？呢啲嘢嗬， 都要知道嘅。嗱，好啦，首先咁样讲，佢话咧，嗱，佢嘅课程里边咧，佢首先讲咗提醒大家嘅，如果你嘅男女朋友啊，好伴侣好咧吓，有啲嘅叫做 蛛丝马迹， 蛛丝马迹咧。第一包括咩咧咁样样？ 梗系手机啦！ 我知。有时会入去厕所嗰度偷偷地讲嘢。 系啊， 系啊。 夜晚敲隔篱嗰个瞓着咗，趌起身又攞电话。 两位同学，点解你哋咁熟嘅？ 因为你 讲 啊， 大家多电影，点解你哋咁熟？ 唔系，同埋通常系咩？你行到过，佢本身用紧电话打紧字嘅，你一行到过咧，即刻收埋部电话。 仲有所有嘅人名改做男 男变女，女变 男，系啦。 好嗱，你哋讲嗰啲咧，其实佢都冇讲过嘅，不过我都同意嘅。嗱，首先啊，我 佢冇讲过，佢冇讲。头先你话我哋讲嗰啲系真， 我就问，唔系我话点解你咁熟啫嘛？我冇话你个真啊，我点解你咁熟，即刻可以讲到一啲出嚟？ 因为大家好懂得人性。 佢讲嗰啲咧，有啲都我觉得有 point 嘅。 你有冇试过？ 我讲咗之后咧，你唔可以，你唔可以问我嘅，即系你唔可以拉我落水。 你有冇试过啊？ 即系你唔代表你自己系咪？系啊，你代表个偷情专家。 我讲佢讲嗰个课文啫，系咪？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嗱，唔好讲，唔准我讲人嘅，知唔知？ 嗱嗱嗱， 好惊 我讲我自己。 唔系我有咩事得？我错，阵间入我， 我入我数，我入我自己。 第一个迹象咧就系。经常去健身，突然之间即系突然间注重自己嘅 外形，有 都系 啊！我有啊！ 因为其实你开心噶，如果你偷情嘅话，系咪啊？ 你注重你嘅外表啊？ 唔系，因为你会希望嘅就系你每次见到佢嘅时候，你都俾 最好嘅状态， 系啊，会 所以经常突然间喜欢咗健身， 同意。你啲系健身，如果女仔嘅好可能我就啊化妆 啊 减肥啊， 即系总之对自己外形大家好注重， 系啊， 买下衫啊， 争取每一分每一秒。 你做咩啊？ 系咯， 做运动。 摇嚟摇去， 喺度揿嚟揿去。好，第二啊，如果有揸车嘅，嗰一排佢嘅车执得好干净，执得好干净， 因为惊有啲长嘅头发啊，或者系跌咗嘅耳环啊， 或者有啲开完嘅包装啊。 因为我有朋友衰过。 啊，系啊， 系 长头发 好容易，因为其实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实头发 嗰张凳系浅色嘅， 唔关事。 其实头发都易处理嘅，香水味先难处理。 香水味难处理， 味道系好难处理， 头发都难处理。 系啊，譬如你车嗰啲好浓嘅味道嘅人喺架车咧，嗰啲味好难散。 我想问头发嘅， 你叫佢唔准喷香水咯。 我想问头发嘅意思系，即系譬如你嗰位女性朋友系长头发嘅， 但系你老婆系长啊短头发嘅，咁又无端端就点解？哇，佢条角。 咁长 嘅， 点解啫？边个坐你个车？ 仲有就系我有个朋友嘅，就系一个咩咧？耳环托 啊，跌咗 一个耳环托吓，你谂下佢哋系几疯狂？ 马老师，你点解解释啊？ 但係個太太嘅就係冇耳窿。 冇耳窿 啊！ 嗱，即係咁講啊！ 我車過會計部阿黃太， 玩到耳環托都甩埋。 係啊，有個客。 咁又唔好咁諗，未必係玩。 會計嗰個黃太唔會整到咁啦啩？會 計 黃太。 會計 黃太。咁你哋都有啲瘋狂黃太。 又或者有時啲小三咧，好想拆散佢咧，特登可能揼個耳環。 戲裏 邊係 有時會咁樣嘅，專登拆散你，留低啲嘢，等你老婆知。你唔肯講俾老婆聽嘛？我專登留低啲嘢。係 啊。 陰謀論地都係。 我要你承認我同你之間。 系啦，好啦。另外咧，午餐時間經常忙碌同埋揾唔到佢，因為佢會利用嗰啲 lunch break 啊，或者即係啲去咗揾佢嘅女朋友。 同埋 lunch 完之後翻嚟咧，成浸嗰啲簡易味啊 ！lunch 完之後， 我有見過，就係個女仔成個頭濕曬。 我佢游水啫， 或者出完成日街，但係原來個身都好乾淨，冇汗味嗰啲咯。 有啲工作咧。即係我以前識嗰啲朋友咧，有啲工作係零舍會有一啲咁樣嘅便利嘅。點樣咧？就係、是、佢經常要翻嘢啦，翻shift 啦，或者佢嘅嘢係你揾唔到嘅嘢。譬如佢係要出外景嘅，例如阿 cameraman 咁樣，即係佢係翻嘢， 收唔到電話嘅， 但係佢係揾唔到佢嘅，同埋次次都唔同 location 嘅。 冇錯， 嗰啲係最危險。 唔好意思， 佢最危險， 識玩， 係啊，冇玩啊呢啲，你真係唔知點算好。 冇错啦，咁咧佢话咧，其实选择偷情嘅人咧，可能系关系之中缺乏呢个关注、爱，或者啲叫开心嘅生活，所以佢想喺出边咧去揾翻类似呢啲感觉。 绝对唔系讲你啊，绝对唔系讲你。 同意，所以嗱，我净系负责讲同意啫。 系啊，但我又觉得我有保留，有保留就系咩咧？有时咧，对方爱得太多，太过痴心咧。即係另一半咧會唔捨，就是因為我一對朋友咧，佢就係一個男仔，我反而係個男仔對個女朋友好好，即係主要係好黐身對好，但係個女仔咧可能即係之後分開咗之後咧，大家可能一年之後做翻朋友傾翻咧，佢話當時咧你對我太好啦，我係有啲唔識珍惜。 嗰個唔 係 你係嘛？ 嗰唔係，即係我朋友嚟嘅，就咁樣。 同呢樣嘢有咩關係？ 咩咪就係佢話頭先話，頭先話唔係李麗月頭先佢話阿 Michael 就話，因為對方唔愛喺個關係度得唔到愛嘛，所以有時得到愛都會。 不過其實我都覺得呢啲係藉口嚟嘅啫， 都係最悶咗厭咗咪偷食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係你自己嗰對關係裡面嘅話，有啲得唔到嘅嘢，你喺出邊度攞嘅話，呢個比較名正言唔係唔可以話係名正言順呢樣嘢，會比較好似 合理 合理啲係， 但係唔係有時新鮮感咧？ 你唔可以話人哋對方對你太好， 咁笑嘅諗好多往事。 你明唔明一樣嘢啊？個分別嘅就係話人哋對你太好，你都會覺得咁樣我要同佢分手。咁呢樣嘢講唔過去㗎嘛？對你太好都唔得，即係你太好啦，所以我同你分手。 即係對得唔好又唔得， 係啊， 太好又唔得， 呢咪即係廢話咯， 噏曬啦。 但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嘅就係兩樣嘢喎，邊樣會比較我會接受啲嘅？就係我同你之間係啦，我得 唔到 attention， 我去第二度攞嘅話，呢一樣嘢我都 OK。 或者有時候我覺得唔係冇咗個爱是因为他没有一份新鲜感。 咁但新鲜感迟早都冇㗎嘛。吓咪先迟 早 都会 冇 㗎 嘛。 对呀，其实迟早都会冇。 新鲜感是一年到㗎咋。 我同你都冇新鲜感啦，咪可以坐埋一起开咪。 唔係啊，你哋 係愛咩？ 你哋仲拖住手啊？我見到。 嗱，佢琴日仲為咗著嗰件小綿羊衫。 今日冇啦，已經係。 所以一日啦， 佢嘅愛只不過好快就消逝，冇錯。 一日情唔係一夜情， 一日情。Keep my life to you always. Love.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在低谷，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一定试过一啲特别痛苦嘅低谷期，或者难以越过嘅艰难时间。从一开始嘅时候，你会觉得好难挨。不过，只要一旦挨过去，风雨之后就会见到彩虹。生活就好似一个起伏不定嘅戏剧，每个人都要扮演自己嘅角色。有阵时喺舞台上边，我哋嘅人生嘅角色会遭遇风暴，例如失业之后揾唔到嘢做咯，高额嘅债务压到唞唔到气咯，创业开店生意唔理想，甚至要执笠啦。呢啲看似无法超越嘅障碍，都会令我哋倍感焦虑。有时甚至会觉得人生一片黑暗，永远睇唔到希望。不过要谂下，边个人生唔系充满呢啲起起落落嘅呢？每一个人都系生活呢一套戏里边嘅普通演员，我哋都会经历人生之中最难挨嘅低谷。不过亦都正系呢啲咁嘅低潮，先令到我哋会学会成长，最终让我哋变得更强大。有人话人生好似马拉松。唔在乎你跑得有几快，而系在乎你有冇坚持到最后，挨过嗰段艰难嘅时光。挨过咗之后，人生其实系豁然开朗。当我哋处于最痛苦嘅时候，如果乜嘢都唔做，任其随意发展，其实根本唔能够帮助到自己嘅焦虑，亦都改变唔到眼前嘅任何状况。痛苦会依然持续咁加倍增加。所以除了努力去挨之外，我们可以主动去解决一些小麻烦。当你解决的问题麻烦慢慢变少了，恭喜你，你会终于走出黑暗的风暴，重见晴天。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低谷期真的太难挨了，前路渺茫，都不知几时到尽头。这种情况很容易令人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想放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不要忘记时间的力量。时间是最温柔的调解师，会慢慢帮我们抚平伤口，教导我们怎样去困难和解。挺不过来，时间会教你怎样跟他握手言和，所以不需要担心。那些所谓的低谷期和曾经令我们挨不到的烦恼焦虑，只要努力坚持继续下去，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会教你怎样跟这些困难握手言和。我们每一个今天都会成为过去的昨天。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请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人生的坎坷、工作的挑战、学业的重压、爱情的迷茫，这是人成长的一部分。人生充满希望，不需要担心，不需要逃避，请勇敢面对，快乐的过每一天。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看夕阳已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恨与恨不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 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如恨再伏击，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哇，好啦，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咁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表哥 Donna Matthew 啦 ，OK， 表哥， 表哥，表哥，我哋今日话题讲败家，你败唔败家？我觉得你都系败败地嗰啲。 喂，你冇搞错，你突然之间赞我措手不及， 系咪啊？喂，但我觉得咧，其实咧应该好似好负面咧讲败家，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年轻嘅时候咧，或者某一个人生某个阶段，你中意 obsess 嘅，即系你好中意迷恋嘅，中意一啲嘢嘅， 系， 即系个个人唔同啦吓。 系啊， 表哥你有冇啊？ 打麻将 ， 打麻将都败家噶噃。 我打麻将有运嘅，系赚钱嘅。我唔得知都唔败家。 旅行啊，旅行我又唔觉得好败家。 旅行我唔觉得一败。 咁你 有 败家系一 飞机票都贵啦，跟住住酒店啊。 睇你个飞群时有几多？ 我一年最高去七次旅行。 哦。咁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跟住冇钱使啊？唔会啊。 所以咪好多秘路咯，加紧埋嗰阵， 好忙咁去赚钱，好忙咁去花钱，系咪 啊？呢样嘢我唔可以话你败家，系啊。 Work hard, play hard 啊嘛。 系啊，即系旅行享受人生。享受 我都唔觉得。善待自己。 败家嘅定义，我谂系买啲无无谓谓嘅嘢啩。我谂或者 你有冇噶？从来都冇。 简单冇手信嗰啲好简单摆设，嗰啲唔系贵嘢嚟嘅，就 系。 好 嘅。 我有冇买车？冇买音响就去旅行。 有冇头先我哋讲你有冇啊？音响冇啦，系啦， 车 冇啦， 相 机 冇啊， 车冇啦， 手 表 你冇中意过任何即系一啲嘢噶？ 嗰啲都唔系冇喎，真系你咁讲。 冇乜物欲嘅， 咁咪真系唔 买 家 咯。唔系啊，但系屋企摆啲摆设嘅嘢咯，但系啲又唔系好贵嘅，咁就。 阿 Donna Mel 最后嗰行咧？ 是乜嘢最后嘅？我知 miss 咗最后一样嘢。 就是男女朋友。 声色 犬马。我检点嘅 ，discipline 嘅，尤其是感情方面啊， 我检点。学下啦，马老师检点啊要。 甚至乎有啲洁癖添啊，有啲洁癖 嘅 其实系。 表弟，点啊？可唔可以伸一伸手俾我睇？系咪贵过我全身先？ 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啊！ 真系。 唔系啊，阿表弟佢唔系玩表啊，佢玩模型嘅。 系咩咧？ 系啊，佢 系 玩模型噶。 同埋我有玩枪。 玩白。板嘅系同玩板嘅， 嗰啲气枪， 咪类似系嗰啲咁嘅嘢咯，系咪 啊？ 即系男人最中意呢啲咁嘅嘢，可以好贵嘅，可以好贵。 系咩？我以为好平。 唔系噶，可以好贵噶。 不过所有嘢都系啦，如果你要买到好靓嘅，可以好贵。嗰啲单车啊，好普通嗰啲单车可以系十几万一部嘅单车。 单车要十几万。 系啊， 电单车 一只手定起噶。 啊，好啦，十一点钟先嘅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表哥。 你知唔知呢个季节系咩季节咧？就系考试季节。 系啊， 小学生都系好担心紧考试啦。考完试之后咧，又担心关于对大学嘅安排、放榜啊，读咩科啊。咁我想问，那些年咧，你读书嘅时候咧，啲同学仔最热门中意报啲咩科？又或者你有冇啲朋友仔咧，佢报啲科，咦，都几另类，好冷门。 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即系触动咗心灵里边嘅一个创伤 啊。系啊， 因为嗰阵时咧，因为嗱，其实咧，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咁样啦，即系你想报咩科？但你想想我自己的成绩报不报到先，因为 嗰啲最正嘅科目咧，都唔好讲到咩医科啊咩，佢都冇讲嗰啲咧，即系可能落翻嚟少少嗰啲咧，或者嗰个大学一个大专最多人想报嗰啲咧，我当时系唔敢报嘅，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系好平。好平和即系唔系好平凡啊个成绩，所以我系报翻，我就问人咯，喂边啲冇咩人报啊嗰啲， 稳阵啲嘅科目， 稳阵啲嘅科目，咁我报咗啲语文科咯，我当时就 系 咁咯。 我嗰阵时就同学仔就，因为我转咗个预科书院嘅，咁所有同学仔个读书气氛都好好嘅，差唔多你抽合晚抽咧，每个同学仔都要报啲医生啊、律师啊、会计师科啊嗰啲咧。 咁你咧？ 咁我自己嗰阵时咧，因为我出咗成绩咧，其实我可以转嘅。我谂过究竟我系摆心理学做 first choice 啊，定系摆牙医嚟做 first choice 嘅。咁但系我喺度谂。啊！成世即系唔好话成世啊，即系可能好多嘅工作时间都要喺个密室入边，即系个房入面对住啲牙咧，我又觉得唔系咁中意嘅，我觉得有少厌恶嘅，系我自己个人感观感啫。咁但系我又自己中意同人接触嘅，咁所以我又就最后拣咗读心理学。 但你好牙斩斩、啊， 牙斩斩咁同牙医有咩关事啊？你个牙刷刷啦，又唔记得到牙科。 整自己啲牙咩？整你啲牙啫， 见到你个心慌慌啦，咪做心脏科医生啊？ 我谂要佢系咪唔同嘅年代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嘅科目系会有唔同嘅、 啊。 但系总之嘅就，我觉得一定系嘅，就系会系报一啲嘅就 系 所谓揾到食嘅科、 啊啊。所以如果我系你家长咧，我一定会牙科、牙医、牙医。 嗱、啊，又咁讲喎， 系、 哦、咪？我都要揾翻心理学，其实心理学都揾到食嘅，不过系我唔系行嗰个方向。 梗系知啦，踢多粒 Mafia 知啦， 一年去七次旅行， 一年去七次旅行 啦，揾唔到食咧咪傻噶。 交啦你哋， 交还万事兴，心学教。你想屋企啊，家书口不停，唔好讲啲衰嘢，唔好讲啲衰嘢，翻翻嚟讲人哋啲衰嘢都 OK。咁啊，热门冷门科目咧，你识啲咩朋友仔咧？哇，都好另类喎。 有我有个朋友读考古学， 系啊，我都识个，好有型啊。 但系其实 OK 噶，佢话因为就系因为冇人读啊，其实系冇人同你争 啊， 出嚟做嘢。 喂，其实系咪真系？系咪真系会有啲科目一定揾到添啊？考古学我谂咧，其实咁少人读，但系一定要有人做啊嘛，呢样嘢 系。一定有噶，系啊， 总会请呢啲人啩。 因为每一年可以得三个毕业生，咁所以一定有嘢做噶。 系公允你添啊！啲 机 系噶，其实又咁讲，其实你读乜科，只要你成绩好咧，其实你点样都可以考到政府工，一个好唔错稳定嘅工作嘅。 但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净系想搵份平稳嘅工噶嘛，未必系个政府工啊。即 系 有啲人会想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好似我有个朋友嘅仔仔啦吓，即系佢嘅成绩好好，咁啊爸爸好想佢读医科，你谂下系咪医科？点解后来佢拣咗另外一啲科目咁咯？系啦，咁即系冇。其实呢样喺呢个层面上，家长系好难。夹硬逼佢唔得，我要即系逼唔到啦，去到大学啦嘛，系咪先？你冇得逼佢咁啊， 好难逼。 但系就心里边会觉得挫住咯。哎呀，你点解唔读嗰啲最劲嗰啲啊？咁样咯， 挫住。 我明啊，因为我都明嗰啲心定。 但系有咁嘅，有时读嗰科又同出嚟做嘢，唔一定同一科嘅。 睇你咪知咯，系啊，真系噶。但系我觉得你一定要读咗书，就一定冇死噶啦，系啊，冇坏噶啦。因为有啲咩嘅话，你都可以翻转头做翻你自己嘅。你读个课嘛，个本课嘛。 咁通常 有个后盾咯， 系啦，后盾啦。咁上一代同下一代咧有唔同嘅谂法噶。上一代咧比较着重吓小朋友，到时大个咗你嘅前途啦，后生就讲咩啊？我嘅 理想 咯，理想咯。 当你呢方面 系啦，出现咗矛盾嘅时候，咁点算咧？不如听听今日嘅读者来。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阿琼啊，我个女咧今年考文凭试，佢读书嘅成绩唔错噶。老师话以佢嘅成绩可以读到神科，好似话系法律啦、啊、精算啊咁。但我个女咧打算报读艺术。我个女自细就好中意艺术噶啦，佢见到一啲靓嘅画，又或者系任何佢觉得中意嘅一啲艺术嘅作品，佢就会好花时间走去钻研嘅，甚至乎废寝忘餐。我都有啲唔明嘅，点解佢咁欣赏咁多唔同嘅艺术嘅咧？例如话音乐、文学、建筑、电影等等。我啲亲戚朋友都话读艺术将来搵唔到食，但系我支持我个女啊，只要系读到自己欢喜嘅学科就已经好好噶啦。正所谓行行出状元啊嘛，前途总会行得到出嚟嘅。各位主持，你哋同唔同意我嘅谂法啊？ 同意啊！ 非常 行行出状元系真系噶，其 实真系噶，系啊， 好难得个识咁谂，系咪啊？ 冇错冇错， 承受自己个女女。 好完 完， 唔得平， 讲解就咁啦。我哋去食饭，我哋去食饭啦，咁大家 解决咗啦嘛？ 解决咗， 咁嗱，好啊，支持你， 支持你都好。咁啊，有两个问题咧，好湿度嘅问话，佢明个女咧，点解咧，乜嘢都系咁费枕忙餐啊，咁花时间，对于靓嘅嘢， 因为中意咯，同埋呢个天性嚟嘅， 系啦，咁啊，讲靓嘅追求。你生活当中你冇啲见到靓嘅咧，即系发觉你俾佢吸引住咧。 有啊， 譬如啲咩咧？ 靓嘅男仔 咯。我都估到佢咁讲。 阿表哥，阿表哥，分啲讲。即系咪靓嘅女仔咯？你唔会咩？你会拣噶嘛？你会都话好靓喎，咁样你 话。咁除咗人之外咧，仲有啲咩靓嘅咧？心理学点样讲啊？阿小羊羊。 心理学咧有个 term 咧叫 character strength 啊，咁咧佢就讲咧人咧其实对三大类嘢咧系会有一个 appreciation 一个欣赏嘅。头先第一个大家讲咗嘅对。大自然嘅美啊 ，physical beauty， 譬如大自然啦。我自己覺得咧，譬如去旅行嘅時候咧，尤其去啲海島啊，你見到啲海啊、天啊，連成一線，你會覺得哇，有種心曠神怡啊！你會覺得你係即係講唔到任何嘢，你就覺得人好渺小啦，同埋呢個世界真係好靚。 係， 同埋啲黃昏嘅時候嗰啲顏色啊，你有冇見過？ 係啊，琴日都好靚， 好似一幅畫作咁。 上天先至可以畫到嘅，點解可以有唔同顏色嘅？由粉紅去到紫，去到藍，去到綠，哇！你就見到你話黐線嘅，簡直就係咪鬼斧神工咯？ 鬼斧神工係啊，顏色好大嘅 spectrum 啦。 仲有咧， 仲有 physical beauty， 仲有一啲係叫卓越嘅美啊，即係一啲 excellence， 可能對於人哋一啲嘅。skills 啊 talent 啊系特别会 欣 赏 嘅 才系啦。 咁第三类咧， 第三类就系对于人性嘅真善美啊，即系比较道德层面上面嘅一啲嘅一啲。 即系其实第三类比较一个叫做虚浮啲嘅，好咩感觉？就唔系啲物，即系唔系咁视觉上睇得到嘅东西，系咪？ 系啦， 唔系咁物化嘅。第一咧就真系啦，譬如靓嘅景啊、靓嘅人啊嗰啲咁，系咪？ 咁咪逐个逐个讲啦。你上一次接触大自然一啲 physical beauty 好靓，你成日讲啊，真系好赞叹，即系。咩都唔使講啦，淨係欣賞佢啫。講經驗係啲咩咧？ 其實有時你無端端揸揸下車，你見到一個好大個嘅，好似 鹹蛋黃、 鹹蛋黃咁大個嘅太陽， 係啊，琴日都有 落緊嚟，係咪？你都會覺得佢就哇點啊，好靚咯， 係 啊，你會覺得哇好開心啊！ 但係好奇怪喎，當我想影咧，我影唔靚， 影到 嘅， 影到 嘅，係啊，即係影出嚟冇乜特別咯，咁樣。 咁你就要問啲敗家仔借，真係嘅。要單眼先影到， 原來靚嘅景咧係有時候捕捉唔到， 捕捉唔到嘅，你只係眼睇 嘅 啫。 我朋友咧，琴日咧就影咗， 除非佢好叻，好叻， 佢用手機影嘅啫，唔叻。但係我覺得都 OK 啦，佢擺。網上面咧，平時寫啲文章俾人睇咧，可能得幾十個 like， 佢擺幅相咧日落咧係百幾二百個 like， 哇！ 即係半個鐘頭內，哇！好大反應喎！ 呢個就係對於人嗰種 talent， 我要欣賞佢哋影相影得咁靚， 都 係 嘅，都係嘅。 同埋大自然咧，見到鹹蛋黃，哇！原來個個人真係無論咩國家語言咧，就係你要靚嘅咧，你真係有心曠神怡咧，係中意一款喜好嘅。咁你之前咪約介紹日本影嘅 Perfect Days 啊？ 有啊， 佢見到佢呢個男主角咧，每一日咧佢做一個儀式，就係望出天，向上望，對住個藍天白雲， 影 啲樹影，影張相，然後帶住微笑就開始開工啦。 冇錯， 咁咧原來日本有個 term 咧叫做 Kumo Labi， 點解咧？原來就係講緊咧就係啲。樹葉與樹葉之間有啲罅隙， 啲 陽光曬落嘅時候咧，好靚㗎，係啊，好靚㗎，隨啲微風喐下喐下咧，好似細個玩啲咩 kaleidoscope， 即啲萬花筒咁樣咧， 係冇錯。 不過啊，又係呢啲好簡單嘅咧，係唔使錢嘅。我今日早嚟嘅時候咧，香港就發覺出邊啲樹咧都好靚， 係啊， 今日個天又 好 靚，藍 天 白雲 啊， 係啊，我企咗出嚟咧，等成幾分鐘都唔捨得入嚟啊，就發覺天氣舒服，望啲雲咧同埋啲樹咧綠色、藍色、白色。啲 combination 咧，發覺又真係好靚。 藍天咧，有時如果冇雲咧，我試過有一行下街咧，突然之間好藍，我就影咗張相，睇翻張相咧，係好似人畫嘅幅畫咁，即係好似一幅畫咁嘅， 啊、 全藍色嘅，一啲雜色都冇，好靚。 靚到有啲人咧係，我試過一次有個老師咧去坐的士翻大學，跟住到站咧， 佢唔捨得落車， 唔捨得落車。嗰個司機你做咩唔落車啊？佢話：我唔想落車啊，你幫我跟住前面嗰嚿雲去行啦。 追雲， 好浪漫啊！ 追雲， 佢咪得同你傾下偈。 系边个揾你倾偈？ 咁啲靓嘅哦，原来咁有吸引力嘅。咁你上一次去旅行又好，或者咩都好啦，你为大自然嘅靓，你即刻谂起啲咩回忆咧？ 嗯，有冇啊？ 我又唔系去咩旅行嘅，就系我去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好大，好多树木啊。咁咧个天气嗰一日好好嘅，我又唔使做嘢，咁我就行咗个圈啊，做下运动啊，拉下筋啊。同埋我最中意去嗰个公园咧，就会拣某一棵树。我就去攬住佢咯，我一開始咧都好驚，即係啲人行過跑步嘅咧，會覺得喺度做乜嘢嘛？我咪喺度 奇奇怪怪 便溺啊咁樣啦，因為匿埋棵樹後面咁咧，就係露咗隻手出嚟，唔知係做乜噶嘛。咁但我都唔理啊，總之即係見到 手嘅，我以為你 咁，總之就攬住一棵樹，咁就曬住太陽，可能唔係長嘅，可能三至五分鐘，但你會覺得。你同嗰棵樹係會有啲 energy 嘅流動咁樣㗎， 咁、你信唔信植物咧都有感受，好似同人咧有靈性嘅溝通， 係啊， 有嘅你都，咁都冇試過同樹講嘢啊，即係 讚佢咯， 讚 佢真係㗎，因為我又有一段時間我屋企自己都有養啲花草樹木嘅，咁跟住我見到佢唔係好精神，咁跟住咧我就試下每日讚佢，我就俾心機啊，你一定得㗎，跟住佢真係好， 捱過咗， 見到佢係佢捱過咗，佢捱過咗之後佢就佢仲要開咗粒花咯，跟住。每日就會讚我就話：呢花好靚啊，好靚啊，你好叻啊！咁咁佢真係好似 O K 咁樣嘅喎，我覺得佢 feel 到嘅。你好難嘅，你又唔係花，你冇精神先同我講啦。 即係我覺得一粒暗瘡啫。 我覺得係有㗎。 有個咧，講我識個修女咧，佢係搬去一個機構度咧，開一間新嘅 office。佢見到下樓梯咧有個人掉棵植物喎，冇人要喎，但係見到佢都係未死啊，即係垂死啫。佢執翻嚟咧。每日好俾心機同佢曬太陽啊、淋水啊，每日都好似點樣同佢傾偈咯， 讚佢啊， 係啊，每日同佢傾偈，結果真係起死回生，越開越靚，開花㗎，係 啊，特別啲都有啦，嗰啲真係掘嗰啲係咪嗰啲苗翻到自己度種啦，都一樣㗎啫。 同埋有個廣告啊，你上網打 YouTube 咧，有個加斯普嘅廣告好出名嘅，佢做個實驗咧喺間學校度咧擺兩棵植物，叫啲學生話每一棵植物咧就每日咧。bully 佢，講啲衰嘢。你一棵樹咧講 appreciation， 欣賞佢。 Yes. 結果除咗兩個禮拜之後咧，嗰兩棵植物係天淵之別。 真係㗎，係 啊，真係㗎。仲有另外有一個，唔係淨係講緊係植物啊，水都係。 係啊，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咧講個 水之道， 日本嗰個科學家 咁特別。係啊，係啊，你就去讚嗰啲水嘅話，佢哋係會有唔同嘅一啲嘅排序，係啦，佢嘅排序係唔同嘅。 淨係咧，我最近咧呢一半年咧，咁我喺花唔係花喺露台前咧，我擺兩盆嗰啲植物，都係啲平平無奇嗰啲啦。我而家其實都唔係好記得係咩植物。總之又本來有花嘅，但我咧好求其咁，每日淋啲水，第日又再淋啲水，即係我冇乜點理佢。咁佢生得好差，即係好似半死咁樣。我最近擺另外一盆，咁但係今次咧，我因為我幾中意嗰種嘅叫做到手香定唔知咩咁，即係有種好奇怪嘅香，有陣味嘅。咁我就每日我淋水嘅時候咧，會摸下佢啊，撥開啲葉細細力咁幫佢淋，即係俾多咗好多 care。佢生得好好，我開始有啲立奇怪，大家都係擺即係露台啫。點解嗰兩盆死死下？呢一盆咧生得好茂盛，而家又好高啊，好多花啊咁。會唔會就係因為我每日俾多啲 attention 佢咧，摸下佢啊，淋水嘅時候就同佢撥開少少嚟淋啊，即係俾好多嘅 attention 佢咯， 好感受。 你淋落去嘅係 tender loving care。 就唔係原來就咁淋水係唔得嘅，即係你真係要俾啲關心佢嘅。 係啊，係啊 ，feel 到㗎 ，feel 到㗎。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佢哋嘅磁場㗎，所以佢就係佢係會有一個共振喺度嘅，所以佢就係呢樣好重要咯。 人同大自然嗰個 nature 個 connection 咧都好玄妙，好奧秘啊。 嗯。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云怕害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廓的海 人族无数分离，乱棍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逐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残烛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树窿树窿，冤案窿乜嘢？十一点半听完新闻报告翻嚟，我继续啦，表哥系咪啊？ 继续翻嚟， 好，睇下拣啲科目嘅，有啲咩嘅智慧啦？噃，唔好行开，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3%， 高过去年第四季的 5.2%， 按季增长 1.6%， 首季固定资产投资按年增长 4.5%， 较去年全年加快 1.5 个百分点。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6.1%，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4.7%。 統計局說首季國民經濟延續回升向好態勢，開局良好。五一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針對人流管理方面已經有良好的經驗，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已經召開統籌會議，適當時候會宣布不少關口的安排。適當時候會宣布不同關口的安排，指明明白哪個的關口較順暢、人流較少等的資訊重要。他又說會積極部署吸引更多旅客，指旅遊界、餐飲業、酒店業等都會作出適當部署。他說高興見到不同營運者已經就新的旅客要求、消費模式等作出轉變。又指旅發局會在五一黃金週舉行煙火表演，並發放香港不同景點特色的資訊，以吸引旅客。阿聯酋迪拜統治家族成員阿里王子在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的簽約儀式押後。有報道對阿里的王子身份提出質疑，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對申請未有審查把關。李家超說所有城市和經濟體都積極吸引家族辦公室落戶，因為這些都是巨額資產擁有人，可以帶來非常強勁的經濟利益，香港亦盡力作出邀請，不論這些家族辦投資者是來自街頭、富裕家庭亦或是主權基金，只要他的資金是合法就可以。他說在充滿競爭的世界，政府不應持被動的態度， 特区政府已经就吸引家族办公室做工做了很多工作，只要是合法商人和合法资产拥有者，当局都会欢迎，但是会致力在风险和利益之间作出平衡。消委会调查显示，去年三大超市的货品总平均售价按年升 1.9%， 升幅较前一年的 2.1% 略为收窄。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调查的300项货品中，超过半数加价，升幅最多组别是朱古力糖果、饼干和蛋和雞蛋，其中朱古力糖果升幅 23.7%， 主要由於可可豆的生產國受天氣影響和蟲害等，令到生意量大減，令到生產量大減而影響價格。去年都有不少國家爆發禽流感，影響雞蛋供應和價格。對於有學者指出多了市民北上消費，未来本港货品亦会减价。黄凤娴认为，本港的粮油食品或超市的市场有很大变化，多了中小型连锁店出售冻肉或专属产品等，加上市民北上消费，个别商户要加价以保持利润，亦或减价促销，当中如何变化要密切监察才能够判断大趋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81点，跌319点，成交金额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3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14跌1元，腾讯控股303.4跌1元，盈富基金16.51跌3.1，友邦保险45.85跌4，阅里巴巴68.6跌8，中国石油股份7.67升1.9，美团99.3跌2.3，小米集团16.02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3.28跌1.16，港交所219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4.3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81，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62，欧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8389点，跌843点。港金报22290元，升咗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7.93美元，卖出23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同大家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重复一次，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的快线的坏车已经清理了，龙尾比较长，现在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 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多车，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另外，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浅水湾泳滩都是一大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吴鸿君、小孩， 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陈都灵饰演的女主角袁歌，职场上的女强人，凭住努力和实力晋升至大公司副总裁，事业有成，但多年来只专注工作，情感生活一片空白，更令身体出现问题。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梗是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有嘢， 世间嘅美有好多种。头先讲三类啦，第一类就大即系 physical beauty， 第二类咧就系卓越嘅美，第三咧就系人性光辉嘅美啦。咁我哋想讲多少少咧，关于 physical beauty。你有冇听过咧啲 NASA 嗰啲太空人咧？佢退休之后咧，你有冇发觉咧？有啲人又選擇一啲生活咧，係我哋意想唔到嘅。 因為佢以前做太空人係咪？即係基於佢見過嘅太空嘅風景， 係啊，睇完之後 佢唔住都爭翻地球啦，係嘛？ 唔想翻地球， 曾經見過最美麗啦，係嘛？ 佢發覺原來去太空之後咧，發覺原來我自己咁渺小咧，原來飛喺太空之外望到整個地球咧係咁脆弱咧，佢翻翻地球咧好多都係。田園歸故里，翻翻鄉下嗰啲簡單嘅生活啦。 因為我有聽過啊，睇過有一個嘅就係訪問咗有一個嘅太空人，佢話一上到去嘅時候嘅話咧，你覺得係好震撼，從來你係冇試過喺另外一個角度度睇翻嘅，就係我哋藍色嘅地球嘅。咁佢就上咗去嘅時候，佢會見到嘅就係藍色嘅地球。你仲要再諗下嘅就係話，所有佢嘅歷史、所有個人同埋嘅就係佢嘅生活，都係喺呢一個咁樣嘅。你當抽離去望呢件事嘅時候嘅話。嗰、那個弧度同埋嗰個宇宙觀啊，你可以嘅就係可以變得好大嘅時候，你覺得我咁渺小，唔好計較啦， 係啊，一切都不再重要啦，真係 好似一粒塵嚟㗎嘛， 係啊， 就一粒塵。 所以有啲研究發現咧，就接觸大自然嘅味咧，同一般人對呢個味冇咁敏鋭咧，有咩分別咧？有個有趣嘅研究咧，就係捉啲遊客做個實驗，就係喺一啲嗰啲咩咧？ 大自然嘅啲公園啦、啊嗯、，National Graph Path 啦、啊，叫佢畫啲 graffiti 啫 ，graffiti 即係啲 圖 啊。另一批人咧就係、是、喺美國金山，就係、是、San Francisco 嘅城市邊咧，啲人佢畫圖畫喎。你嗰兩班人畫嘅圖畫有咩分別？ 如果喺都市嘅， 係啦，你係關於個 size， 係關於畫自己嘅。你發覺咧，接觸大自然嗰啲人咧，佢將自己覺得好渺小、好細個，但係城市邊咧，畫得自己好大啊，好重要、啊， 看到好大咁樣。 係啊，咁另一個研究仲有趣咧，就係、是、叫啲人做個實驗，即係佢就係兩班人啦，就係、是。對住棵大樹欣賞，另一棵咧對住啲大嘅啲建築物望一望，望一段時間啦。然後佢就有個實驗，結果 turn out 出嚟，發覺望住大樹嘅人咧，佢哋變得收嘅報酬咧，佢收少啲，同埋咧見到人有需要嘅時候咧，佢願意去幫人多啲。咁、我發覺啊，原來真係喎， 洗滌咗心靈啊，因為 洗滌心靈係咪你變得渺小咗咯？ 即係我哋都市人比較市儈，唔係咁話 市儈啦，或者我想太大咧，個 ego 好大。 哦，同埋嘅就係你謙虛咗。 係啊，你謙虛咗。係 個 ego 細咗。 係啊，所以你有時唔開心咧，其中一個幫自己嘅療愈嘅方法咩？接觸大自然啦。 絕對係冇嘢做得到嘅， 係 啊。 當你去到咁嘅地方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我能夠好好地去呼吸， 係 咪啊？我可以即係可以行到路，我可以見到咁靚嘅嘢嘅話，你已經覺得嘅就係。咩都唔重要。 同埋咧，唔知你嗱，有阿 Sarah 住喺大自然，即係好近大自然啦。我曾經都試過住喺啲好近大自然嘅地方咧。我發覺咧喺都市裏邊咧，你會有一種咧唔覺你就個人個 temp 個節奏咧越嚟越快。但係你喺大自然居住或者咧你處身大自然咧，你慢慢就會好似放低曬所有嘢，同埋係較慢曬嗰個步伐咁樣。即係你好似唔需要再趕啲乜嘢。但係喺都市裏邊，你唔趕時間咧，你都會趕時間。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 係 好似一種自我催眠咁樣，好似行快啲，追嗰班車，追嗰班車。其實你唔趕時間喎。但係我唔知啦，喺都市你就有一種咁嘅趨勢。 你精食個早餐用幾耐時間啊？快唔快啊？ 哇！超快， 三分鐘 KO 咗。 超快啊！其實我覺得早餐咧，我中意用一個鐘頭慢慢咁食嘅。 哇！又唔使 係啊，唔係如果譬如話我喺上邊咧。我都係中意慢慢。 上面意思就喺邊度？ 喺上面邊啊？即係 辦公室 天堂咁。 係係。 再折返人間。 即係我。 再折返人間。 來回兩轉，下邊咧就好快。 下邊就邊？我哋下邊食嘅，下邊強啲。 所以咧就接觸大自然咧好嘅，等自己開心啲啦。因為佢唔開心咧，有三個字成日出現嘅，就咩咧 ？I myself。同埋 me 咯， 我咯， 系啊，全部都我想太太咧就会辛苦噶啦。好啦，咁啊讲完大自然靓之后咧，第二类就系卓越之美。你冇见到啲人咧，佢付出好多嘅努力，好有成就，但因为佢嘅付出咧，你感动到你，你好欣赏佢噶。会谂啲咩人物咧？譬如我谂起咧就系 Michael Phelps 啊，佢咧攞咗菲比斯啦，到今日为止咧。奥运最多金牌嘅人都系属于佢，未人打破佢，而家有28面嘅奖牌啦。咁有一个广告商咧想邀请佢拍个广告，系一个运动牌子嘅。咁咧就系你咩都唔使讲噶，你唔需要 sell 我哋嘅 product， 我就想拍低你每一日你嘅生活系点样。 都几好喎。 系啊，咁啊每日就拍低佢。结果一个礼拜拍完之后咧，嗰个广告商播翻个片段个广告俾佢睇翻，佢自己听住咧，佢都感到眼湿湿。原来我嘅生活系咁样噶。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个 video 咧，见到咩咧？就系佢每日嘅早餐就同阿表弟一样，好唔一样，系好有 discipline， 系食得好少嘅，唔好味嘅。 个人都唔同嘅，佢食菠萝佢都唔同嘅。 系啊，佢嘅游水咧，唔系普通人咩游水，佢拎住一大袋嗰啲石头咧，绑住一个咧，跳落水度游，系都系好辛苦。跟住个教练咧，不断又虾水。批评佢啊，激励佢啊，跟住到 lunch 嘅时候咧，又食啲好简单嘅啦。到黄昏练到腰酸背痛咧，佢要拔罐噶，好多 pain 噶。所以拍完我广告之后咧，我就翻呢个就系我每日嘅生活。咁你见到啊，有啲我哋见到啲人好有才华，其实最重要系咩就系佢每日佢嘅训练，佢所付出嘅努力。 其实我觉得咧，好多人咧，我哋睇佢好成功啦，但系佢真系做咗好多嘢，我真系唔知 道。就睇到人哋成功嗰一面， 系啦， 就话成功。 有套电即系电影里边嗰个叫巨石 Johnson 啦，大家知道好大只光头嗰、那个咧，拍好多电影啦。佢、每一日咧，我唔记得唔知成10餐定系8、9餐，咁、每隔2-3个钟就要食嘢噶啦。咁、 你咪好开心，如果系你，小 强，你想做呢？ 所以我唔想游水啊！我佢哋唔游水， 佢唔系游水啊！ 我知啊， 讲紧另外 我知道啊，但係又想太辛苦了。 有一個嗰啲 YouTuber 咧，就想試下學下。如果我係佢，我會點咧？佢食到第三餐已經嘔啦。 係啊， 即係你正常人係唔食唔到咁多嘢，但係佢因為 佢食啲乜嘢？ 哎呀，我唔記得啦。 食好多 high protein 嘅嘢，又有魚又有肉又有飯又有，係啊，營養飲品又乜嘢都，日日都係 keep 住咁樣食，同埋拍戲又要帶埋啲食物去食啊，同埋係咯，咁 即係 keep 到。 係啊，你以為食嘢係一件樂事，對於佢嚟講都係工作之一。 係啊，咁啊，最近有電影好受歡迎咧，咪內地電影。 就是、哦，熱血滾燙， 係係 減肥嗰、那個， 減肥嗰、那個，係、多謝多謝，欣賞佢嗰個付出嘅堅毅啦。 係噶，佢到而家都仍然堅持緊㗎。 哦， 係 咪？ 係啊，到而家都堅持緊。我最近又睇咗佢一個訪問。 我開頭以為咧係咪嗰啲呢啲 effect 啦，原來唔係。 唔 係 㗎， 係 真㗎，用咗一年時間， 一年時間， 用一年時間， 好神奇啊！咁你生活當中除咗卓越嘅美，有冇諗到咧？如果冇嘅話，就第三類㗎咯喎。 嗯，你有冇啊？有冇人有卓越嘅美？ 冇嘅話就人性美啦，你有冇見到啲人佢所做嘅咧，佢觸動到你，感動到你，可能未必好大件嘅事情，簡單嘅事咧，你都覺得，你都係覺得真係對佢 salute 啦。你諗起啲咩人與事咧？ 我諗起嗰時新聞介紹一啲喺香港一啲馬路咧，為一啲動物唔小心俾車死咗之後咧，去執翻嗰啲屍體，等佢唔好繼續喺馬路上邊。佢哋義工嚟㗎，係啊 ，Sarah 有聽過啦， 係嘛？ 佢哋有個名係咪叫馬路天使定唔知？我唔記得啦。咁就最初係有一個好似貨車司機，佢經常喺高速公路見到啲咁樣咧，佢唔忍心就去執翻佢。咁後來慢慢就多咗嗰啲叫同道者啦，就一齊做呢一樣嘢。咁就專去收拾呢啲嘅叫做遺體啦。咁然之後就好好啲安葬啊，或者做一啲嘅火化咁，就唔好好似碌嚟碌去、碌嚟碌去，最後就扁曬咁咯。其實都好慘嘅，即係雖然係動物，但動物都有佢嘅生命噶嘛。 我聽過個男人好好喎，佢係幫啲唔係動物，係幫人啊。有啲人咧係屋企冇人，屋企老到自己屋企死咗，系母亲无故咧，通常政府就系将佢集体咁样处理啦。佢每一个咧，佢执起即系帮佢安排啲葬礼啊，冇人嘅得佢一个嘅，自己俾钱，你见到好有心啊， 系啊， 去帮佢办身后事， 身后事 系，我又好开心，因为我识咗有一位朋友系啦，佢就系范医生，咁又系范医生，因为以前嚟讲佢系无国界医生嘅前主席，咁我觉得做紧呢一样嘢嘅话，已经系 好伟大， 好伟大，我觉得我同佢有啲有啲缘分嘅，因为我睇过有一次嘅就有关于佢嘅报道，我觉得就如果我喺呢一生里面我能够识到佢。就好啦，我果然真系识到佢，咁同埋有时会一齐做嘢啦，咁同埋我就系会见到喺佢身上面嘅话系有好多好人性嘅光辉嘅，因为佢做每一样嘢其实都喺度帮紧个社会，譬如可能一啲弱势嘅社群，佢哋可以有啲医药啊，或者有啲照顾啊，喺善终嘅服务方面嘅话，佢都做好多功夫，咁所以嘅就系我觉得啊，佢喺我心目中嘅话，佢系我一个好崇高嘅一个偶像咯。佢听我哋嘅节目嘅，我希望你听到，系啊，范医生系我嘅，我系我。 同你 salute， 系啊，我向佢 salute 噶， 好，我识得一个小朋友嚟嘅，咁佢细个嘅时候因为身体出咗毛病，咁佢从此要坐轮椅，咁但系佢都好积极，好开心嘅。咁佢其实一个成绩平平啦，但系佢走去学空手道，坐轮椅学空手道，佢唔系真系同人哋对打嗰啲，而系摆啲阵式嗰啲。咁佢真係贏咗，但唔係贏冠軍，咁佢都好開心，咁佢屋企人都好開心，佢自己覺得我終於做翻啲嘢啦，咁我覺得係感動嘅。 我就諗起咧，頭先阿 Doctor Murphy 有講一啲清潔工人比較低下階層咧，因為話説有一次咧，我喺機場就嚟即係喺機場就係準備要搭飛機之前咧，我就去咗佢咪有個 open area， 咪好多嗰啲餐廳去食嘢嘅。咁我哋嗰一日咧，同埋啲朋友咧就坐咗張台度，咁啊等咗好耐咧，都冇人執台面嗰啲 tray。其實所有 area 都係好多嗰啲有人食。剩嗰啲 tray 咧係冇人收嘅，咁之後咧就等咗大概十至十五分鐘咧，終於有個姐姐咧走過嚟，佢話啊真係唔好意思啊，佢話因為我哋呢一度咧，即係老闆咧冇請好多人，佢話今日咧就得我一個人喺度負責收成層嘅 tray 嘅呢度嘅即係啲垃圾， 即係做唔切， 做唔切。咁但係佢話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大家等我好耐。咁但係見到佢咧，即係一台一台逐台逐台去收，我唔知點解嗰一刻咧，我覺得好感動。我覺得佢話佢自己都未食飯嘅。系啦，又未去廁所。咁但系我覺得佢好尊敬佢份工作啦，佢又好 care 我哋，即係佢覺得我哋等咗好耐。我嗰刻就覺得好感動，之後就去買咗支橙汁請佢飲。即係佢有一個，即係我覺得佢入面都有少少攰啊。即係我都想去鼓勵一下佢。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去 好尊敬佢份工作，好不屈不挠，好坚毅，我就觉得好感动。 嗯， 系。 又样啊，我好攰啊。 咁 多啲休息啦， 我想斟杯水俾你饮啊。 下次橙汁俾佢啦。 下次橙汁俾佢系咪啊？我咧最近咧每晚临瞓前咧睇本书，咁咧嗰个作者咧以前咧系一个工作狂啦，赚好多钱嘅，咁佢都有讲自己有少少败家噶。点解咧？你会睇嗰个牌子咧？嗱，你一个牌子两个英文字母，你知边个啦？通常系啲买袋啦、买衫啦、买鞋啦。佢系犀利到咧买咩咧？用呢个牌子咧。系买垃圾桶啊！ 吓，冇咁 系啊！咁佢当时咧就系啲钱都冇掟花，跟住就诶， 买呢个牌子嘅垃圾桶 系啊！我谂下几幅相 都好贵噶，我 计贵甩皮嘅真皮垃圾桶啊！ 但系摆唔摆垃圾噶？ 系我唔知，但系反正咧，但系咧，我睇本书咧，我就好感动。点解就系、呢个就系。廿幾三十年前嘅佢，今日嘅佢咧，佢洗盡圓滑咧，話咁樣嘅生活，我真係唔得掂，我真係唔好，我自己對自己我都唔開心，咁嘅生活啊，結果咧就放低曬呢間好有成就嘅工作，係做廣告噶。去咩咧？就係、去咗三個地方，十幾年去三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咧就係鬱鬱去過嘅， 印度， 就是、印度嘅德蘭修女仁愛之家，去咗十幾年義工啊， 十幾年啊， 十幾年啦，跟住再去咗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去非洲埃塞俄比亞又去做義工。我今晚睇每日呢今晚睇本書咧，去第三個地方就係南蘇丹。咁我最近睇個故事咩咧？就係啱啱睇個 chapter 就話咧，佢第一日嚟到南蘇丹嘅時候咧，有個修女同佢講話啊，啱嚟到你熟曬環境先啦，咩都唔使做。佢安排咗個南蘇丹嘅六年班嘅学生带佢去认识个环境，咁啊约咗三点钟嘅，点知个学生咧两点几嚟到咯，我话点解咁早到嘅？跟住个小朋友话，因为我哋都系冇手表噶，我哋唔知道啲时间。跟住咧个修女话咧，其实咧我哋学校咧系啲学生因为屋企环境系冇手表咧，要但系有时会迟到，原来嚟讲咧唔可以再迟到咧，你要准时翻学啊。 佢宁愿早啲。 系啊，结果好多学生咧凌晨四点几钟已经翻到学校， 因为惊迟到， 系惊迟到啊！因为佢哋通常冇时间个概念，佢哋靠 记 咯记咯。咁跟住个佢点样讲呢个故事咧？好感动咧，就呢个女仔嚟到佢佢惊自己迟到啊，两点几到咗嘅，三点钟先开始嘅。佢话我想去个市集啊，呢度远唔远噶？跟住个女仔话哦唔远噶，我带你行啦。咁我同佢行下半个钟都未到，一个钟。都未到，去到个半钟先去到。你话吓，你话好近嘅，佢话系我嚟讲咧，其实已经系好近噶啦。我嚟讲个地区就系唯一嘅交通工具就系双脚咯。佢哋冇时间 观念， 行惯咗啦。跟住佢哋带佢睇完啲款嘅嘢啦，咁啊翻翻去嗰个父母嘅地方咯。要行个半钟。咁我沿途翻去嘅时候咧，个女仔话唔好意思啊，姐姐，我可唔可以买少少嘅饼干 未食 啊？佢话我冇乜嘢买食啦，食啦。咁啊，原来未食嘢啦。跟住個義工同佢問下佢，咁你上次食嘢係幾時啊？我上一次食嘢係前日先食嘢啫。佢話原來佢係每一日係冇飯食，唯一食飯咩就係翻學嘅日子喺間修院嘅學校咧有一餐飯食，平時星期六星期日係冇飯食。 咁點解 咁 啱 冇落翻學？所以上一次食飯咩就係前日咯，翻學先有飯食咯。所以嗰個女仔聽住咧係好感動。呢、這個女仔佢同我行咗個半鐘頭。翻嚟個半鐘頭，但係琴日係冇食過飯，佢係好飢餓，但係佢冇從來係冇任何嘅怨言，佢仲擔心自己遲到。咁佢聽到之後，佢覺得佢好感動，於是咧仲方法咧幫佢呢個仔咧籌到錢咧去贊助佢讀中學，攞獎學金。 咪 見到人好感動啊！就你見到人世間有啲人，雖然佢冇乜資源，但係佢嘅慷慨，佢嘅付出。呢、这个人世间嘅美啦，咁咧我哋都鼓励下今日嘅读者啦，阿琼，咁啊知道女女咧呢家考紧 DSE， 咁我哋送一首歌同佢打气，就系只揾到自己心目中你嘅理想条路，就要慢慢行出嚟噶啦，送俾阿琼同埋你嘅女女。 好，多谢 Tony Matthew。 处处旭日与斜阳照到我的心上，微微汗泪微微再笑再前去，有月儿亮。哪怕黑夜再前行，

佢話係西班牙好出名。 你有冇食過 ham and cheese 但係其實 佢個表情係話冇食過嘅。 係啊，佢個樣 表情 我覺得你係因為比堅尼三個字啊。 佢係因為比堅尼佢唔敢答佢老婆聽。 佢個腦去咗第二度，即刻諗咗第二樣嘢。 有冇食過？有冇食過？ 定係英文定係 中文？中文中文。 網上我想你查翻網上真係有嘅， 係真係有嘅， 真係有 bikini sandwich 係啊 ，bikini sandwich 係啊，你冇食過咧？ 我冇食過，好陣間去試下先。去去 咁啊！其實係咪西班牙菜嚟㗎？係 咯， 唔係新興嘅菜嚟㗎。 唔 係 佢一九五幾年㗎啦，人哋有一個係熱嘅三文治。 熱嘅三文治， 是 是是 okay、我要揾下個名先。 係啦，好啊，你應承我嚟嘅咯喎，係咪？就比堅尼三文治究竟喺 Spanish 嚟講係點講？ 開埋張 證， 好啊， 好啦，今日咧， 我哋教乜嘢？ 我哋今日學名啊， 名， 我哋成日講，我哋成日講啲名咧。咁其實你哋嗰啲名咧，同西班牙文都有，即係西班牙文都有依啲名嘅， 係咪？ 係啦，咁香港其實有好多人用緊啲名咧，都係用緊西班牙文嘅名嘅。 我想問咧，老師啊，其實咧嗱，每一個地方總會有啲popular 嘅名嘅，譬如香港咧嗰啲咩阿强啊、 阿珍 啊、成 啊、 阿彪啊、阿明啊，梗会有呢扎名。 冇错， 系啦， 吓西班牙会唔会有啲 most popular names？ Most popular， 我谂如果最 popular 咧就系 Maria 啦 ，Maria 系啊，我哋以前有一段时间系咪江欣燕嘅角色 啊， 令到啲人觉得外籍佣工就系叫 Maria 啊嘛， 系啊， 即系乜嘢都，譬如人哋即系好多人，因为Maria 系。其實同 religion 有關嘅嘛， 係嚇嚇，咁所以 聖母瑪利亞咁有啲人即係佢哋好 religious， 所以就想即係一路帶住咯。 哦，咁男仔咧，如果唔係 real 女仔，即係男仔有冇啲 popular names？ 男仔 Jose 咯 ，Jose 其實 Jose， 哦 ，J O S E 啊嘛， 係啦，上面有一個 Jose Feliciano 啊嘛，個唱歌正嗰個 Feliciano。咁有啲人就好得意嘅，佢鍾意，因為兩個都係 religious name 嚟嘅，係咪 sacred family， 咁佢哋有啲就會將兩個名帶埋一齊嘅， 即係 Maria Jose 㗎嘛， 係啦 Maria Jose， 哦，咁你 女仔就 Maria Jose， 男仔你估下 Jose Maria， Jose Maria， 真係幾難估， 即係佢個名就係咁叫，係 啦係啦， 好得意咯， 好得意啊， 佢個名叫做陳強娟咁樣。或者陳玲炳咁樣，好奇怪，即係男女個名擺埋一齊，好奇怪咯。 佢冇限住噶嘛，佢係啊，你中意用乜嘢名？ 咁 邊都 name 你喺中間， 而家啲 名嚇 死人啦。 咁你係 Billy 咩啊？ 嗯， 你係 Billy 咩？ 我係 Billy 子斌。 咩啊？你中文名啊？ 我梗係帶翻 中文名。 哦，帶翻個中文名。 子斌， 帶翻個 root 嘅。不過Spanish 名咧，佢哋又會咁嘅。個姓咧，佢就用兩個姓嘅。係啊，一個就係爸爸，一個就媽媽。 係啊，個個都係咁啊， 個個都係咁嘅，係啊， 個個都係 咁嘅，係咪？係 啊，係啊。 你個名咪好長？ 係咯，咪好長咯。 係啊，咪好長咯。 佢會咩咯？即係 first name 啦，跟住你。middle name 就係 optional 噶啦，有時 middle name 就係因為太多人 first name， 譬如何西咁好多何西咁，咪整地喎咁啊， 以知識別 係啦，咁跟住就阿爸嗰個姓，跟住阿媽個姓，所以你見到 passport 就通常即係有三至四個字嘅。 佢哋啲姓會係點樣㗎？個姓？ 嗱， 我哋 俾個例子， 我哋簡單啫，我哋梁啊、李啊、陳啊，一個字嘅，咁佢啲姓係會點？ 佢啲姓咧好得意嘅，佢有好多咧，譬如你哋英文都可能聽過嘅，譬如有啲叫做咩 Jackson 啊，咩神乜神乜神啊，咁 Robin 神啊 ，Robin 神係啦係 啦係啦 ，Tom 神 乜神啦係啦， 衰神啊 ，David 神啊， 瘟神啊， 男神啊， 咁西班牙文都有嘅，佢通常係 E E Z 咁啊，乜乜 S 乜乜 S 咁啊，咁我哋譬如聽過Lopez 啊 ，Perez 啊 ，Rodriguez 啊。Martinez 啊，好多嚇，咁其實即係都係嗰種咯嚇。 哦 ，Rodriguez 係咪有一個係 啦 ，Rodriguez 係啊，呢個我成日見到嘅，因為係有好多 Rodriguez 嘅。係 咪嗰個球員咧？ 仲有一個唱歌嘅，同埋佢就有好多嘅。總之佢就乜嘢都係 Rodriguez 咁樣咯，就係啦 Spanish 嘅人咯。 嗱咁嗱 Rodriguez 咧，佢係嗱如果 original 個名咧係 Rodrigo。 Rodrigo 系啦，咁 Rodrigo Rodriguez 即系话即系 son of Rodrigo， 哇， 系啊， 系意思， 系啊 ，daughter 咧， 咁所以 Martin 咁啊 ，Martin 咁个嘅即系 Martinez， 吓，咁 Martinez 即系代表 son of Martin， 哦， 咁不过当然佢阿爸未必系叫做 Martin 啦，即系讲紧好多 好多 即系祖 先， 系啦，好多代， 我想问下啦，如果即系爸爸离婚，咁啊跟阿妈妈又再改嫁，佢使唔使又加埋嗰个？ 即 係點解你問到咁複雜嘅？ 你講個仔， 啊仔女， 即係話佢離婚啦，佢跟新嘅爸爸。 我諗嗰啲係legal 嘅嘢嚟，應該即係你話想點樣改翻個名啊？嗰啲 使唔使改？ 就唔關事啊，係咪？ 係即係你 up to 嗰個人， 你改翻個名都得嘅。 係啦係啦，因為有啲人係可以跟咗阿媽唔要阿爸個名 都有嘅，跟媽媽姓都有噶嘛，啱唔啱？ 所以係啊，嗰度就好 flexible 嘅啦。 OK， 好，我哋嚟啦。 好好 名， 今日我哋講名， 講名係啦係啦，咁容易嘅名啊，即係大家都會通用同埋都聽得明嘅。 嗯嗯， 嗱，咁我哋喺張紙第一個左手邊嗰度 ，easy level 係啦。好，第一个就是 Anna， 你可以照读噶啦，系啊 ，Anna， 你咪咪住先 ，sorry， 第一个是 Sara， 冇错 ，Sara， 我想提你噶啦，不过谂你一定系啦 ，Sara 唔得， 哇，你系老师啊， 即系莎拉系咪啊 ？S A， 佢串法咪一样啊， 一样嘅 ，Sara S A R A， 所以系啊系啊，好，而请食呢个头先讲咩 B 咩健啊， 咩 B 咩 B 啊 ，Bikini Sandwich， 你仲谂紧嗰样嘢啊 ？OK， 我 知，我 唔系我突然间谂到你讲紧咩啦。 谂紧嗰 样 系咪真系 bikini 啊？ 系啊 ，bikini sandwich 啊 ，bikini 三点式啊， 系啊， 系 啊，冇错。 突然间诶谂 bikini 啊， 你直觉啦， 直觉乜嘢啊？三文姐，我讲紧，好， 咁 好， 点解 我哋翻嚟啦？我哋翻嚟啦，系啦， 翻嚟啦，翻嚟。 第一个系 Sara， 跟住 Anna。 好，跟住下一个 Antonio， 我都以为你个名系 Antonio， 唔知点解？ 点解？ 亲系咪？ 因为个样好， 个样好 Anton 嘅， 好 Anton 样啊！你呢个要 Antonio 多数系啲诶咩类型嘅？ 蠢蠢， 我觉得好似坏人， 唔系啊，情圣咯，我觉得 系。我都系叫 Antonio， 咁噶？ 系啊。我爹哋都係叫我爹哋。 其實阿 Sir， 你講一樣嘢存唔存在咧？即係咩名？通常咩樣？有冇咧？ 有 冇呢種？有冇呢種嘅咧？阿成係大隻嘅，係咪？ 係啦，冇錯。 阿明嘅單頸嘅。 係啦，係啦，冇錯。阿珍咧就應該係哨牙。有噶，你唔覺得嘅咩？ 我唔知啊，我覺得你個講法，我諗係唔係咧？即係咩名啊？會襯咩樣？係 啊，你唔覺得 Antonio？ 你個樣好 Miguel 咁啊？ 其實你好 Miguel 噶，係啊，我 Miguel 噶。 Miguel 咩樣㗎 ？Miguel 咪就係你呢啲咁嘅樣咯，少少係啊，細細粒粒係咪啊？就係少少大隻咁嗰只咯。 以後見到第二個人就會覺得似你咧，咁啊就話 係啦，我好 Miguel 噶，啱啊，好 Antonio。 跟住就 Maria 啦 ，Maria Maria 就有啲 sexy 嘅，我覺得。 嚇，唔係我印象中 Maria 通常係少少肥肥地。 嗱，個個 Maria 係咪啦？都係嗰啲肥肥地嘅，但我又覺得有啲肥肥地得嚟嘅話，佢係有少少 sexy 嘅咁樣咯。OK， 因為我哋有感覺啦。好，下一個。 好多人叫 Maria。 係。 跟住 Fernando。 Fernando。Fernando， 其實都對唔住啊，老師，我想問咧，名咧有時有個即係有個意思噶嘛，譬如舉個例叫做 Michael， 可能代表神聖咁啊，即係好似一個姓名嚟嘅。 嗯， 咁呢啲有冇㗎？解釋 有啲有， 你明唔明？即係名背後有個意思。 有嘅。我喺英文嚟講嘅咧 ，Sarah 係代表 Princess， 係咁嘅意思啊。 係啦，即係名有意思。 有冇㗎？佢哋有冇㗎？ 有。所以我諗你英文同。即係如果英文嗰啲名有個意思咧，其實西班牙文都係 都有， 因為有啲字典真係就係只會查英文名嘅啫。係 啦， 即係譬如 Brian 就查 ，sorry， 即係講翻自己 talented 啦， 真係㗎，係 啊，聰明啊嗰啲啊 ，OK 係 啊，我啲翻版字典你唔好睇啦， 係咪應該講多十個優點啊？而家淨講兩個， 我咪上次我嗰本我嚟追女仔嗰本書， 應該係啦，係啊，咩都賺㗎啦，好啦， 咁嗱，唔係同埋咧有啲係。跟聖經嘅嘛，即係好多係 religious 嘅， 冇錯， 係啊，所以好多名係由嗰度落嚟嘅。 知道。 咁 Fernando 咧 ，Fernando 係咪？係啊 ，Fernando 要炒啦。 費南道，費南道係咪嗰啲踢波嗰啲 ？Fernando 踢波嗰啲名， 踢波嗰啲名 係 咪？嗱，所以係有嘅咧，個名唔知會俾你有一種咁嘅形象嘅。好，下一個女仔名。 Laura， 唔係你用 Spanish 嗰個音啊 ？Laura， 記住我哋啲 A I O U 用翻 Spanish 嘅音係啦，係啦，個分別就係咁啊。好，跟住下一個就 Francisco， 可以 Francisco。 Francisco 嗯， 好嗱，跟住下一个就 small challenge 啦。small challenge 就系你睇到个字，不过咧你要用西班牙文嘅音嚟读啊。 哦，好啊。 好，嗱，譬如第一个系 come on， 夏门， 唔系， 佢写咧就 C A R M E N， 我哋正常嘅 Carmen 啦， 系啦，咁我又读 Carmen， 哇， 加明啊， 加明啊 ，Carmen， 几好啊，加明， 我用中文写咯，加明， 加明， 系啦，好，下一个 系 Louis， 即系好似 Louis， 呢个其实唔系即系英文个 L O U I S 嗰 个，系 啦系啦 ，OK， Louis， 所以可能系啦，唔知边个先噶，不过即系如果西班牙文咧，你就咁样读法咧，就读到英文嗰个音喎 ，Louis， 系啊 ，Louis， 好，下一个就 challenge 啦 ，Beatrice， Daniel，哎呀， 喂，你自己加嘢啦， 加咗咩？点解咧？ 学生拗晒头， 因为为咗 Daniel， 啊，唔系 ，sorry， 为咗 阿 Danny， 系啦，九龙啊， 哦，阿 Danny， 九龙你个名啊 ，Daniel， 咁咪变 Daniel 咯。 第一个就是 Elena， 咁英文呢个就是 Helen，Elena， 个串法都唔同喎，可 嗱有啲人咧会用 H 写嘅， 嗯， 哦， 不过都系读 Elena， 系 Elena， 即系英文嘅 Helen，OK， 系啦，跟住 Catalina。 做咩？ 做咩？个名好得意， 卡特琳 娜，好有性格， 冇错， 好有性格。 卡特琳娜即系英文嘅 卡特琳娜 ，Catherine，Catherine，Catherine。咁其实仲有一个系卡特琳娜嘅，嗱呢个系 L， 有一个系 R 嘅，有卡特琳娜，有卡特琳娜。两个都是 有冇个会唔会冇个拿字啊？冇格特琳咁噶？ 冇 个笑咩啊？ 佢要有个拿先俾到个女仔嘅名。 O K 好 ，O K 好，下一个 系 Felipe， 即系 Philip 系啦系啦 ，Felipe 系啦， 譬如西班牙而家嗰个皇帝就叫做 Felipe 啊 ，Felipe，Rey Felipe 系。 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Charles Isabel，Elizabeth，Elizabeth，Elizabeth。 我嗰阵时第一个西班牙老师就系 Isabel，Isabel，Isabel，Isabel。 嗯，其实英文好似有一个叫 Isabella 咁嘅， 系啊， 系啊， 其实都系嗰个啫， 哦，都一样， 所以都有嘅。Spanish 有时都会有个 Isabella。 OK， 好。 嗱，咁譬如英女王啦，嗰阵时英女王就叫 Reina Isabel，Reina Isabel。 好，跟住下一些啦，嗱，呢个就开始俾你慢慢估下啦。 嗯， 嗱，第一个何西， 何西即系租石 啦，租石系啊。跟住 Estefania，Estefania， 如果你唔识，我真系唔知。 系咪啊 ？Estefania 即系 Stephanie，Stephanie，Stephanie，Stephanie。好，下一个咯，我谂我哋大家都识噶啦 ，Miguel，Miguel，Michael 啦， 系啦 ，Miguel， 嗯。 跟住就 對唔住，我想問老師，人哋話 Michael、Michael 同 Michelle 係一樣噶嘛？其實係咪啊？Michelle 其實係噶，因為 Michael 就係男啊 ，Michelle 就係女仔嘛。 係啦，係啦。不過因為個寫法係好似嘅，不過你去咗唔同國家，所以啲音就唔同曬，所以就好似 Michael 同 Michelle 好啦。西班牙有冇 Michelle 噶？ 有，我哋就叫 Miguelina。 Miguelina 好難講 ，Michelle 好聽啲 喎。係 Miguelina 簡單啲可唔可 以？係啊 ，OK 好。 好到下一個啦， 好似 Michelin 咁。跟住 Michelin 係冇錯。 跟住 Jaime。 Jaime 系啦 ，Jaime 就即系 James，Jaime 系咩？ 系咩？ 系咩？ 跟住系啦，下一个就 Ines，Ines，Ines， 我哋叫 Ines，Ines，Ines。 好，跟住下一个就 Jorge，Jorge， 哇 ，George， 开戏啊！ 哇，你好难， 呢个难啊！ 而家西班牙文老师就系 Jorge 啦 ，Jorge， 就系 George 咁解，真系唔知。 好啦，下一个咧就要你哋估下啦。 好啊 ，Juan 系啦 ，Juan， Juan， Juan， Juan， Juan 系咪啊 ？John 啊 ，John， 哦， 我以为系 Juan 添 ，Juan， 诶，唔系男人名，全部都系男人名啦，女人嗰啲。 下一个， 下一个 Pablo，Pizza， 啱唔啱？系咪 Pizza？ 啱唔啱？ 唔系 Pablo， 佢原本系 from Paulo 啊 ，Paulo 即系 Paul， 哦，即系 Paul， 系 嗱，我哋得翻三秒吓，咁我哋讲埋下一个就差唔多啦， 好 冇时间啦 啊，咁你哋估下啦 ，Guillermo，Guillermo，Gilbert，Galiano，Guillermo，GGM，G字头嘅。Guillermo 啊 ，Guillermo 即系 William。 哇，估唔到啦！ 所以嗱，你问我个名啊 ，Billy 系 William 嚟噶嘛？所以人哋就叫我 Guillermo。 好啦，多谢晒 Billy 上，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 OK， 好，再见，再见， 好，好，休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首届公民科开考，成绩只分达标和不达标，三条必答题分别涉及内地教育和综合国力、人工智能科技安全以及国民教育。有考生話較想像中容易，對公民科有信心。有公民科主任預計，大約九成考生能夠取得達標的成績。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對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有關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的講話有五點領會。李家超話：政府要做好高質量發展，港人要認識同埋面對大潮流轉變，發揮獅子山精神，團體拼搏。佢又認為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把握好機遇同埋優勢。內地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5.3%， 高過去年第四季和市場預期。單計三月主要經濟數據，包括工業和消費表現都差過預期。當中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4.5%， 是自去年9月以來最慢增速，消費按年增長 3.1%。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盛來運認為，首季經濟開局良好，經濟增長符合實際。他說目前來看，支持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積極因素累積，但要關注經濟恢復有不平衡性，後續政策仍要加大對經濟支持力度。盛來運又指出，支持房地產政策效果持續反映，指出要理性看房地產調整，認為支持房地產持續健康發展仍有支撐條件。他又預期未來消費物價會在低位緩慢回升，因為經濟持續向好，總需求回升。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炎熱的天氣。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日間炎熱，亦有幾陣驟雨，星期日至下周初驟雨逐漸增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279点，跌320点，成交金额5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3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16跌9.8，腾讯控股303.8跌6毫。盈富基金16.51跌3.1，友邦保險45.75跌0.5，阿里巴巴68.6跌0.8，中國石油股份7.65升1.7，美團99.2跌2.4，小米集團16.02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3.28跌咗0.12。港交所218.8跌5.6。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8，日元154.3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8，人民幣7.238，英磅對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38372點，跌860點。港金報22290元，升3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864.46美元，賣出23869.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嘅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嘅漩涡。秦昊、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 不要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揀屋企人定揀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冷泪。 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以再是另一个你讲的你的口头禅，实时动态有你的气味，旋律哼的是痛悲，歌词写的是日记，没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仲剩翻几多我唔清楚，能够还你哋嘅我都已经还咗，于心中上锁，于身故早知不错， 风吹不倒坚守不屈，始终感慨前事太傻，年华渐去我渐渐大个，渐觉得怯懦，你问我为何，郁郁寡欢不想醒觉，喘息呼吸全部被撕破，我发誓以后都不再出错，大半夜未肯睡。 间。归还下集。 老师们、同学们、各位前辈好友，今日我郭长贵 Daniel 好失败咁话俾大家听，我又衰咗啦，今年54岁啦，我仲系寡老一名，一事无成，仲揸落我细妹阿姨同埋大班亲戚朋友一身债。今次衰得仲衰啊！我为咗做嗰个第一桶金协会，我偷咗阿姨嗰个限量版嘅手袋，交咗俾我识咗3日嘅老友兼死党阿华哥攞去放，结果搞到一身蚁。唉，郭长贵啊，郭长贵，点解你系失败中嘅失败嘅呢？ 啊，入嚟。 Patrick 哥， 点啊？啊，晨早流流又得埋嗰个楚楚可怜咁嘅衰样望住我，啊，真系想煎你两巴嘅真系。喊乜鬼喊乜鬼啫，长贵，知唔知你呢个衰样就系呢个衰样，我觉得你好令人讨厌，好猛啊，成日望住你。啊，出去，我唔想见到你啊。 出去啦，出去啊。 王哥，唔系，你叫我嚟揾你噶嘛？你又叫我走，咁又嚟又走，又嚟又走，咁你其实你系咪想我嚟定系想我走咧？ 啊？ 其实你系咪傻嘅？ 系咩？ 系啊， 系好似又真系叫你嚟揾我喎，系嘛？你一早讲啊嘛， 我有讲噶，但系头先你好似食咗火药咁。 喂，够啦！ 哦， 冇大冇细啊！我嚟问你啊，上个月嗰38000贷款啊，我帮你问公司争取咗噶嘛？啊，攞多咗2日俾你啊，先到最后限期啊嘛？点解到而家？到而家你都唔同我搞翻掂佢，你系咪当我流啊？郭长贵，我想问你啊，郭长贵，你 系 咪想揾你人生第一桶金啊？你讲啦，你讲嘢啦，讲嘢啦，你系想定唔想啊？哎，我唔留你啊，你同我出去啦， 又 勾啊勾啊勾啊， 又出去。阿 Pat 哥啊，其实唔系我同你讲8次噶啦，我真系冇本事咧，我帮唔到你。 郭长贵 吓。 阿 Daniel Kwok 啊， 系 你做人可唔可以有啲大志啊？大志啊，理想啊， 系 你见唔见到前面有啲咩啊？ 有嚿金， 咪就系咧，前面明明一桶金啊！你行前多一步，你咪拎走佢咯。点解？哎，点解你咁唔争气啊？我对你真系，come on， 我好 disappointed 啊！ 你用啲咁深嘅英文，我唔识， 我都系琴日学嘅，其实。 不过我系一劈一督嚟。烂泥扶唔上，不你有我啦！我唔赚嗰一桶金啦，我真系冇本事。 Come on， 郭长贵，我哋做人唔好放弃啦，我都唔会放弃你，我唔该你都唔好放弃自己啦 ，O 唔 OK？ 系咧，我觉得我自己， 唔好再同我讲嘢住啊！ 系 ，follow me， 跟我上天台。 哎呀，我唔上啦，你俾我走 啦，上天台啦。想当年，即是3年前，我仲是一个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死靓 king。 啊 ，Patrick 哥 啊， 你啲奋斗史咧，我听咗30几次，你讲都讲咗40几次。 咁点解你一啲都学唔到我啲叻嘢啊？吓、啊，你咁样我真系，我又要用嗰个字啊 ，Patrick 哥 我真系好 disappointed 啊！ 今日呢度，你知唔知今日30度，我内裤都湿埋，不如落翻了先。 郭长贵，你同我企喺度。我未讲完啊， 唔好意思，我整一整先，好热真系，真系有事，周身出来，呢度痕咗度痕，我走先得。 系 OK， 你落去整翻我你个内裤先，我坐电梯，唔该你行楼梯，我嫌你臭啊，你唔好同我坐同一班电梯。 有病睇医生啦，成日捉人上天台。 哎呀，我翻嚟啦。我洗个面之后，跟住拖地再抹窗。 喂，阿哥， 吓、啊、叫我阿哥，死啦，系咪有嘢做得唔好咧？哎呀，我记得啦，我而家会抹翻出面个走廊，然后洗埋啲垃圾房同埋后楼梯，而家即刻换翻啲衫同底裤先。 阿哥啊，长命功夫长命做啊嘛，诶，碗汤留俾你啊，饮咗佢啊，我冲凉先。 哇，仲有汤留俾我，咁犀利，好啊，我饮啊。好甜啊，好嘢嚟喎！ 咁夸嘅你今日 好饮、 啊，好饮啊， 好饮梗系好啦、啊，你煲俾我噶嘛？ 不过话时话，你识煲汤嘅咩？ 唔识煲啊！ 咁点解有碗汤喺树咧？ 我买肥叉鸡饭嘅时候，师傅佬送泥水啊嘛，我饮唔晒啊！ 冇问题，冇问题， 咪俾你饮咪好甜。 泥水泥咩都得嘅，我咩汤都饮，好饮好饮好饮好饮。 我话你知啊， 系 我未同你好翻噶，我手袋啊，唔该，尽快搞翻掂佢啊！ 知，明白明白。 我冲凉先啦，今日哇鬼死咁热啊！你啊，觉得热嘅。仲要开冷气瞓啦，冇搞咁嘢。 俾我开冷气，好啊好啊，知道。喂，老友呢边啊？ 哇！长贵哥，有咩好嘢关照我啊？ 系啊，喂，我谂得好清楚。 系， 我咧而家决定，我唔会再我间咩第一桶金协会啊，呃人嘅。 咁咪好咯，你终于醒觉啦！打醒你先。咁你有咩打 算？打人真系，我系有打算。喂，不过唔好意思，我想问啊，我阿妹阿贤文咧， 系 佢嗰个限量版嗰个手袋而家点啊？ 哎 呀，又打人， 差啲唔记得 ，sorry， 我俾人放咗啦，我收咗38,000啊，哇，个价钱算好好啦，嗱呢度38,000，你收到佢。 一世人都未见过咁多钱啊，真系。咁啊，38,000咁。 长贵，长贵。我警告你啊，唔好乱谂嘢啊！嗰间咁嘅乜鬼烂鬼一桶金，唔好再去啦。 系咩？真系唔好再。 系啊！喂，你个电话震喎、 啊。系、啊啊，咦？ 有 啊！袋内裤袋你都听到佢震咁犀利嘅你，啊，你好犀利喎！我就唔想人知道我电话响。等阵先啦 ，Patrick 哥揾到啊！ 你唔好接啦。 惊乜嘢？喂 ，Patrick 哥。 喂。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有咩好消息啊？ 你想知啊嘛？嗱，今晚9:00，天台见。 又天台？喂！ 郭长贵， 系 你望我对面 边度？ 嗰度咧， 系咪似人哋厕所嗰边？ 系啊， 边边？ 你知唔知对面嗰层楼？嗱，呢个位啊，个顶楼连天台喺边度嚟噶？我屋企啊！ 咦，好正喎 ，Patrick 哥。 诶，仲有嗰边啊？你又望下嗰边啦， 边处啊？ 你喺左少少嗰度啊？ 我带翻个老花眼镜先。 嗰条街又唔使噶啦，着咗嗰条街灯，嗰条街睇唔睇到啊？ 着咗街灯咩？哦，睇到。 嗱、啊，双数 number 咁远睇唔到咩 number 喎？ 得啦，你听我讲啦，双数 number， 双数 number， 四间铺头我嘅， 四个铺， 单数咧， 单数 六个铺头我嘅，你话啦，我 Patrick 哥巴唔巴闭先 ？Patrick 哥，你梗系巴闭啦。 嗱、啊，想唔想好似我咁？住豪宅开靓车戴名表啊咩啊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啊饮最靓嘅红酒 我想 啊得啦唔好不过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机会又嚟啦我哋系咩啊亚洲国际第一桶金协会我 Patrick 哥嗰条 team 啊喺全球第一条 team 推出咗个 plan 啊讲出吓死你嘅咁多人死唔会系你死嘅死过翻生 plan 啊听个名都知劲啦厉唔厉害犀唔犀利啊 我咪讲得似个名字。 咁多人死唔会系你死死过翻身 plan 啊？有冇兴趣啊，长贵哥？ 有冇英文噶呢个 plan？ Many people die, but you don't die。 你知就得啦。仲有翻山咩 ？Revive， 仲有漏咗 revive plan 啊？ 犀利， 有冇兴趣先？ 其实兴趣有啲啲嘅，不过 不过咩啊，长贵？嗱，我真系一直都觉得咧，你系一表人才，你系欠缺个咩咧？欠缺嗰个 platform 呢个机会， oh. 你只要搭到呢个 platform， 攞到呢个机会，你可以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发个猪头啦！我条 team 嘅死过翻生 plan 啊，就系专门为呢啲咁嘅人才度身订造啊！嗱，Patrick 哥真系唔会睇错，你望住我，望住我嘅双眼， 好， 你信我。过嚟跟翻我啦， 阿 Patrick 哥，我真系好多谢你尝试，包括我老友华哥啊，面长长样衰衰嗰个，佢话有啲嘢同我搞咧，我谂住 谂咩啊，长贵哥吓、啊，面长长咁样，你又唔系好鬼信佢啦。其实我想同你讲好耐噶，你嗰个朋友啊，咩华哥啊嘛， 系啊系啊， 吓佢咩料先，咩来头啊，边间 U 毕业啊，有冇英文名啊，呢都算啦。不过你望真啲佢衰样。眉尖压窄，下巴长长，喂，远睇成个乌龟咁。 远睇有啲事，近睇咧 系仲衰。近睇成大乌龟咯，你同佢合作，咪即系赌钱落咸水海。嗱，计我话跟我啦，长贵，我为你度嗰、那个 咁多人死，点会系你死嘅死过翻身咧？ 我知， 我真心真系为你哋一时手紧，到而家手头松啲啦，系咪啊？咁咪，唉，咁依两万八啦，嗱两万八，我即刻激活你个户口， 激活个户口， 仲有红利啊！啲积分又可以攞嚟点啊？攞嚟换礼物，唔想换礼物，你咪换印花咯，又冇 deadline 嘅，你话爽唔爽先？ 爽爽，但系我真系应承咗阿乌龟阿哥喎、 啊，系你同嗰个咩华哥咩？点头之交 三日识咗，都唔系啊！我哋除咗点头，有时都拧下头同埋耷下头噶， 咁啊死啦！耷下头，喂，阿长贵，我真系嘥咗口水同你讲咗成晚，你真系唔好当我发阿疯。嗱，我真系你财神嚟噶，我唔理你， 真系 你点都要继续留翻我哋亚洲第一痛金协会做我第二把交椅，做我左右手啦 ，OK？ 阿姨啊，嗱呢度三万八俾翻你啦。咩啊？点啊？点乜就尖叫咩？ 你边度搵咁多钱啊？你 唔系咁，我真系攞咗你个手都唔卖。 做乜嘢啊？你识错嘢啊？ 我冇见过咁多钱。 啲钱卖咗咪俾翻你咯，三万八。 真噶？ 系啊， 买三万八。 华哥话真系买三万八，嗱我个斗领都冇扣起个，俾翻晒你啦，真系噶。 阿哥，咪乜意思？其实呢即是 尖叫因为以我你想讲嘛。 我想讲其实个手袋啊我公司抽奖抽的。我、 哦 啊、款同颜色你见到几丑样㗎啦、我都唔知道用咩颜色嚟形容佢个颜色咪我麻麻地㗎。依家卖咗有啲钱啊。不如咁啊你諗下咩搞啊好唔好 真係搞唔会多谢晒你啊。 话咪真咪真。啲钱借俾你啊，要还啊！ 梗系啦，不过咧，我唔会再嗰个咩第一桶金协会噶啦，我要做实事， 做实事咪好咯。阿哥啊，我支持你啊！喂，唔睇新闻啊？ 睇新闻有咩新闻啊？ 海关啊，今日啊去咗查封第一桶金协会，好似系亚洲系嘛？ 系啊， 亚洲第一桶金协会，好似话佢啲洗头水嘅问题啊，越洗越污糟、啊。 洗头水会越洗越污糟，咁得意，咁真系犀利喎！我未见过喎。 长贵哥啊，长贵哥，嗱，你今次真系要帮下我啊！我啲货啊，俾啲海关扣住咗啊，今次啫。即系一身蚁啊！点算啊，长贵哥？ 晨早流流，唔好用啲死人嘅眼神望住我，我而家想呕啊！你知唔知？ 长贵哥你，唔系咧，长贵哥，你阿妈生得你一表人才，我求下你，你用你嘅眼眉望下我啦，要唔好咁，我真系死梗噶。 跟我上天台 啊！冇啦， 我搭电梯，我搭电梯，你自己行上去， 即刻，长贵哥 啊 ，Patrick。你望唔望到对面嗰栋大厦？ 啊， 单数 number 上面数落嚟第五个，拉埋窗帘，个窗帘系啲窗系啲柳花嗰啲样咧，嗰啲 对面 系有啲竹花嗰啲。 拉埋窗帘柳花嗰个样， 柳花见面嘅话，见到啦，认住嚟，嗰间屋唔系我嘅，我冇本事。其实我屋企好细嘅，得我同我细妹，佢百几二百磅，瞓咗大半个地方，不过只要住得开心，一家人。其实我哋都唔系好齐整，不过算啦，齐齐整整就得。其实都唔系好齐整个老板，好乱嘅，明唔明啊？ 明， 你唔好再呃人，尤其是唔好呃人。 阿姨喺呢度啦。 哇，天台好大啊！哇，风景好靓、啊。 喂，咁多人嘅。 嗱，我哋同业主倾好噶啦，租个天台，搞个是非吧，等啲人上嚟讲是非，可以舒舒服服，唔使日晒雨淋。 长贵哥，有得谂、啊。大家睇下对面嗰个大厦，又有两个人讲是非啦！ 喂，等我睇下嗰边啦，有咩人好似想分手啊？喂，嗰边又有啊！喂，睇下佢哋搞紧咩？ 掂啊！喂，唔好讲啦，我真系倾下对面个大厦，我都租个天台，搞翻到先。点解啊？ 我哋啊，同呢条街嘅大发展商倾好晒噶啦。 系啊，双数 number 嘅天台嘅话咧，我哋搞是非吧，同埋卧底吧。 咁单数咧， 单数俾办公室情侣做表白吧或者分手吧。 咁我咧，我负责啲咩啊？喂，长贵 啊，咁啊，不如就俾阿 Patrick 你啊负责啊。咁多人死，我哋一定唔俾你死吧。 啊，咁即系点啊？ 帮你有需要嘅朋友解开心结，共同渡过。 喂，有得谂喎、啊。嗱，不如咁样，凡系渡过难关咧，送佢十个印花。 咁啊，储够印花就换一个职位俾佢。 咩职位啊，哥？ 梗系俾个经理位佢坐，一齐赞。第一桶金啦！ 哇！ 好啊！ 哇！ 哇！ 嘿，八分口大雪。 人尹光。唉，讲起我就衰啦，乜都唔晓做，但系我有样嘢叻啊，我识得滚啊。今日居然俾我滚到个靓女，佢叫做 Lucy 啊，犀利啦！打开个荷包啊，张张都系金牛啊！今晚仲约咗我嚟睇大戏啊！好，等我落足嘴头，钓翻条大鱼至得。 为咗让阿妈就逼住出嚟揾食啦，好彩今日俾我撞到个银行大班经理，仲约我今晚睇大戏添啊！都唔知嚟咗未呢 ？Hello Lucy， 系江哥。 哇，乜你咁耐先嚟噶？等到我颈又长，脚都痹咯。 咁要扮靓啲先嚟见得你噶嘛？点啫？我着件衫靓唔靓？ 哇，净止话件衫靓，你呢条腰仲靓啊！哇，你零柳腰啊，好似苏菲亚罗兰，又似嗰个宝莲吉达。